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啦，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直播室入边咧，继续都有白卷乐陪住你哋嘅。十八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7%。注意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咁啊现正生效嘅，咁啊留意住天气啦吓。 晨光每日一格。 今日咧就系星期五啦，希望大家咧可以好好地把握今天工作嘅机会啊，翻完工可以咧好地休息一下，有机会可以喺星期六、星期日回一回气。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工作的，有些人可能是读书，读书就算得上是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分内事。但不知道你会不会想象成为每一份的工作，每一份的职业，其实也都有他们自己的渠道，可以为其他人带来不同的幸福呢？可以为其他人带来更加多的快乐。所以呢，如果自己不努力的话，那又怎可以为其他人送上祝福同埋送上快乐呢？ 嘅作品嚟自陆冠廷《快乐老实人》。天气方面是这样的，早上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以及干燥，最高气温会大概22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是温暖的。下周气温逐步就下降了，而家室外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6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听过，就是草间弥生。草间弥生到底是什么来的呢？他就被称之为日本现存经典的艺术家，出生于就日本长野县的松本市。在1957年的时间，原来他都已经移居去到就美国的纽约了，并且开始就是展露他拥有一个就是领导地位，并且就非常前卫的艺术创作。他现在居于就日本的东京，不过都是东京啊、纽约啊两边走的人来的。他曾经就和当代的艺术家很多不同的桥宝都是合作过的，更加就被美国一个艺术的网站选为21世纪十大前卫艺术家，同时亦都就是入选日本艺术家，就是还有就是山下恭美同埋深谷龙介，都是非常之知名的人士。草间弥生的创作被评论家归类到相当多的不同艺术派别，包含了女性主义、极简主义、超现实主义、原生艺术和抽象表现主义等等的。但是草间对于自己的描述呢，就入面说到了他仅仅是一位精神病的艺术家。从他的作品亦都可以就看得到了，他企图就呈现一种叫做自转式的深入去心理入面的性取向的内容。草间所用的创作手法亦都有譬如绘画、软雕塑、行动艺术和就是装置艺术等等。其实他在相当早的时期就已经找出自己的特色了，艺术的特色。他善用就是高彩度的对比、圆点花纹加上就是镜，大量就表现出这一种的呈现的图案。还会在什么地方呢？例如是墙壁、地板、画布、屋企入面也会出现的物品。他自己的打扮啦，就是通常都会是短上衣和非常强烈的眼影妆，加上就是鲜艳的红色假发去到闻名的。所以说到这个就是视觉一个特色带来就是一种不同的冲击，也是源自于他自己本身的幻觉的。希望将这种的演绎方式就代表着生命。另外草间也都发展出自己独特的一种繁殖的特色，他有很多不同的作品呢都是以聚生去到就是出现的。艺术的东西就未必个个懂的，但是有时候透过人家很多不同的创作意念艺术，我们都可以启发到我们自己不同的思维，这个才是艺术值得就是我们欣赏的地方。 之前你我终于抬头说声跳舞吧， 这信号，灵魂在高速摆脱身体，沉闷在一分一秒的摧毁，这夜理论上已是无可摧退。是出方向，之前你我终于抬头说声跳舞吧，应承我你终于如狂野花，多得放声吉他，吉他剧烈带领我去快脱轨，无节仿佛似两个急转硬币，吉他就似这晚我俩催化剂，难题完完全全走在夜幕的活动啊，情侣之前你我终于抬头说声 一首作品来自陈晓东的吉他。 Happy Happy Friday， 晨光周末好去处。 周末好去处当然会介绍一些好去处给大家，可以希望工作过后可以就好好地休息一下的。不过咧，我哋都要咧就系睇一睇个天气先。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9%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现正生效嘅。咁啊，周末期间咧大致天晴，日间系温暖。咁啊，下周嘅气温咧，咁啊，天文台都话到咧就会逐步咁样去到下降噶啦。咁啊，大家咧就要留意住呢一个天气嘅变化，唔好冷亲啦。星期六和星期日的时间气温都是介乎在19至25度左右，不过星期一的时间气温就真的会跌到落16度了。其后下个星期我们见到星期四、五、甚至乎五、六都是会最低的气温，天文台预测呢会去到13度的。好啦，知道咗天气之后呢，我哋都可以諗下，如果你唔鍾意户外嘅活动嘅话呢，都可以呢就諗下喎。香港有一个呢，自2016年起啊，有一个日式嘅百货公司每一年都会联成日本嘅白石画廊举办呢年度嘅艺术展销会，费用系全面㗎。今年举行嘅呢就係头先啊所介绍过嘅。神光百货入面揭书都揭过草间弥生啊。话到草间弥生咧，就系暨当代艺术展销会展出嘅艺术品数目啊，较上年度嘅230件咧，就增加去到250件。当中咧，除咗草间弥生之外，仲有咧就系奈良美智以及咧就村上隆等等世界知名嘅日本当代艺术家创作大师级嘅作品。今年度嘅展览咧，以一个叫做艺术道家为题嘅噃。公众就有机会啦，入去咧就系、草间弥生啊最叻嘅咩咧？耍家创意嘅原点世界，以及咧就欣赏到其他飞升国际嘅日本艺术家嘅作品，亦都咧有一啲嘢得意嘅投票环节、等即系大家咧可以为部分心仪嘅作品就拟定一个叫做价格嘅镜头，都系揭秘嚟嘅啫吓。 開始咗㗎啦，今日29號啦，咁喺11月嘅28號同埋至到12月嘅8號啦，咁就喺銅鑼灣嘅一個日式百貨嘅上面免費開放嘅，咁大家呢鍾意嘅時候行開行埋入去供下望下，喔呢啲就係 art 啦，呢啲就係藝術啦。除咗呢就係有啲嘅展品展出之外啦，咁亦都呢就係邀請到韓裔嘅日本著名，係韓裔呀，但係日本著名嘅藝術家崔雅喜去到現場呢就即席揮毫啊，等佢呢可以即刻俾大家欣賞到，喔、哦、一個藝術家呢當佢創作嘅時候呢原來就係咁樣嘅，如何由冇變到有，如何呢將佢哋想像嘅東西啊變成一種嘅現實俾我哋體驗呢咁樣。呢首歌曲嚟自杨千嬅嘅《炼金术》，我哋呢个时间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林宝珠报道新闻。警方同消防昨晚交代理大最新情况，警务处助理处长周一鸣表示，今朝会继续搜证工作，有信心今日之内完成，之后就会解封理大，在外围驻守的警员会全部离开，警方亦都不会再进入理大，所有人可以自由进出校园。周一鸣话：冇判断理大系咪仍然有留守人士，如果有，希望佢哋主动要求睇医生或者做身体检查。但警方会按照之前嘅做法，记录离开人士嘅个人资料。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警司李桂华表示，在校园内检获3801枚汽油弹、921樽卡式石油气罐、588瓶化学物品，包括强酸、强碱，属于高腐蚀性，可以制成爆炸品。警方同时检获12支弓，以及系自制嘅弩同埋气枪等，亦都发现有44辆私家车被破坏，包括油缸被打开。荃湾白田坝街和大涌道交界的建筑地盘四级火，焚烧7小时之后救熄，未有伤亡。新界南处理副消防总长表示，现场存放大量建筑材料，阻碍灌救。消防昨晚9:12接报，2分钟后赶到现场，11点将火升为四级，出动116名消防员和33辆消防车协助扑救。起火原因仍然调查紧。港铁表示，除了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各线、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会在今晚11:30结束。大学站仍然关闭，列车不停该站，个别车站的出入口亦都会暂时关闭。港铁会继续评估风险状况，并在有需要时缩短服务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感恩节突然访问阿富汗，声言已经与塔利班武装恢复对话。特朗普的飞机降落在喀布尔市郊巴格拉姆空军基地，他向当地驻扎的美军致以慰问，并一起享用感恩节大餐，以及发表简短讲话。特朗普在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停留大约2.5小时。另外，特朗普又同阿富汗总统加尼会谈，透露计划缩减美军人数，估计现时有大约13000名美军在阿富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上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温暖，下周气温逐步下降。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執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三十五分嘅时间啦，咁啊，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出边十七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咁啊，现正生效嘅。今日直播室入边朝头早啦，都已经咧坐咗喺导游白卷度陪住你哋。早晨啊，各位。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不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有个叫做新田购物城呢？新田购物城呢，咁就喺个边境嗰度嘅，希望呢就可以吸引到内地游客以及呢就水货客呢喺嗰度扫货。好啦，筹备多年啦，终于都喺去年呢就二月正式开业。咁但係用后之后呢，就只人流少啦，场面冷清，都有报道过㗎啦。当初声称有200几间嘅商铺咧会开店，最终咧都系得翻十几间营业嘅啫。啊，据讲啊，购物城经过多次嘅检讨啦、减租、推出新嘅营运方式，都系仍然未能够救亡噶。购物城开业至今啊，去到今年度嘅八月，原来已经悄悄清场啦，只系经营咗19个月。有关嘅地段已经交还原本嘅业主，咁啊发展商啦，项目嘅牵头人啊。立法会议员黄定光就承认呢件事，佢就话到啦，系好伤心嘅，有好多嘢咧就已经即系事与愿违，事不如我。话到咧就系而家仲要发生咁多事，咁啊令到佢都觉得好难再搞落去啦。啊，不过强调已经跟所有嘅商户咧就解释实际嘅情况啊吓。啊，睇翻啦，筹备多年嘅购物城啦，邻近咧就系落马洲，占地42万平方尺噶。今年初咧就再得到啊城规会咧就批出三年嘅临时用途，商户可以继续喺场内咧就继续营业。咁但系购物城咧喺上年二月开正式开业啦，去到咧就系结业之前啦，多番被批评咧就系人流少啊、商店少啊、场面冷清。曾经咧亦都系以免租啊，唔使交租咧去到留人，咁啊希望留得人啊留埋铺啦。今年亦都咧就系同本地嘅旅行团啊合作咧，就分流内地嘅团友去到咧就嗰度附近咧就食饭嘅，直至咧就减低希望减低埋土瓜湾区啦。游客咧亦都逗留对路面嘅造成压力嘅，不过咧都系做唔到呢一个嘅效果吓。啊，佢哋话到啦，每一个月咧都仲要交好多唔同嘅杂费嘅，即系结业之前啦，但系咧就完全冇任何嘅收入。咁而有关譬如水啊、电啊、保安啊、管理场地嘅开支都超过咧就系成100万噶。喺咁嘅情况底下咧，咁啊牵头人亦都话到好难咧就再继续坚持落去。经过咧同各人嘅商议之后咧，亦都咧就系只能够离场止蚀啦。佢哋话到啊，咁啊坚持唔到落去啦。而家咧即系所有嘅而家所有排污话嗰度嗰啲咧，即系都会咧就系留低嘅。希望咧揾翻专业人士，哦，即系佢哋嘅意思，即系话到啦。希望咧就揾翻一啲专业嘅人士，咁啊做一啲另类嘅可能构思。总之而家呢个模式咧，咁啊一啲嘅小商户都觉得唔得啦，做唔到啦。更加慨叹咧，咁啊做咗咁耐都系十室九空，你谂下200几间嘅商铺，得十几间系营业。佢哋話到，再加上咧就係近月嘅香港事件啊，令到咧個人流方面啊更加咧又少啊。原本個計劃咧有200几间商鋪嘅，雖然咧就有10几间叫做營業啦，之前嘅時間。不過正式開鋪咧都係17间，其實之前簽約都係27间噶。場面嘅冷清啊，咁啊佢都承認部分經營者擔心咧，即係呢個經營嘅生意啦，好難有一個持續性。所以咧，都希望今次呢一个结业咧，咁啊对佢哋嚟讲啊，真系可以止到血，同埋咧可以谂下其他嘅办法咧，咁啊令到呢一个嘅地段啊，有冇办法即系令到佢再旺长翻咧？又还是去做其他唔同嘅用途咧？啊，改一改个嗰个嘅土地用途啊，即系同政府商量一下。消费模式咧，特别系香港人又有我哋自己一套啦，旅客亦都有佢哋自己一种嘅消费模式嘅。今日有部分嘅外地游客嚟香港嘅时候咧，都已经之前做过调查啦，就话佢哋未必咧系咁只系想喺香港咧就观光、购物同埋食嘢。 佢哋更加希望咧，就其實我哋都係一樣，去到其他地方咧，就希望有一個更加深啲嘅 deep 少少、深少少嘅探索。喺人哋嘅地方或者人哋嚟我哋嘅地方，更加了解咧就是、我哋自己嘅文化，会唔会呢一方面都可以揾到啲端倪啊？知道嚟紧嗰个嘅旅游新嘅方向，我哋已经点样去到计划，点样去到咧就再用一啲新嘅政策，帮得到大家，又帮得到香港呢一个嘅旅游业咧？原本咧系一个童话故事，就希望可以无论分流同土瓜湾嘅游客，定还是带动当区都好啦。但系要实践嘅时候，似乎仍需更加大嘅努力。 从前曾踏着薄在照相。公园里共你比赛攀树上，还有什么歌都乱唱，插着裤袋哨子吹响，看夕照是如此漂亮，一切就这样分享。回头时那日那夜那背景，什么可纪念？时间制造缺陷不停，这夜如可闭上眼睛，再共我回忆中约定，生命就有感应。即使走过几趟远路，如何都睁不开。岁月快步，这刻收一收脚步，为对方拍拍满身的尘土。好想知你可会快乐，还是终躲不开生活之路。只想。 歌曲是叫老家老家良岁月的童话，室外温度17度，相对湿度 68%。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是现正生效的。今天早头早你都在我们的职场后花园里面找到花艺师，有些什么植物可以今天介绍给大家一起种下呢？我听一下先。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什么帮到你啊？ 翻工拼搏辛苦，小白有冇啲小品味介绍下？ 放心啦，我哋职场后花园一定帮到你啊！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咁啊，梗系去下我哋嘅后花园嗰度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咧上咗上嚟啦。早晨啊，花艺师安安。 早晨，小白。 早晨啊，佢你今日冇乜嘢嘛？ 我冇嘢 啊。我见你 眼湿湿咁，我知你想讲乜嘢，系咪睇中晒你讲？ 我见你眼角嗰度有滴泪。滴咗出嚟咁样， 太開心， 我都系攞张纸巾俾你好啲。 开心嘅眼泪， 点解啊？咩事咁开心呢？ 嗯，人一瞓醒咁就开心噶啦。 咁啊系， 存在喺呢个世界上面应该好开心。 系啊， 系啊，感恩每日起身嘅时候。 生命嘅人就每一日都应该感觉得到快乐嘅。 系啊，健康啊，人有生命其实真系要珍惜， 真系要啊， 好感动。我哋今日讲嘅花咧。叫做情人泪， 情人 是不是很正呢、這个名 字？正喎、 啊，系啊。 好啦，嗱，情人泪咧，咁啊个名叫情人泪啦。但系咧，我就觉得咧，我以前咧见呢一种花嘅时候， 嗯， 唔知定系咪我 mix up 咗？ 你谂都谂唔到呢种系叫做情人泪。 哦，唔系，我记得以前咧，我阿妈种过噶。 你阿妈又种，好犀利，真系。 计昙花之后， 我嚟听下，我嚟听下。 樱花又有，佢呢个咧有少少似以前有一只叫做 B B 的眼泪是不是都是同一隻定還是 BB 眼泪是有花是葉多啲咁样 其实都有是好多属于眼泪嘅品种都是多肉植物細細粒嘅。其实今次呢个花呢是植物嚟嘅植物科嚟嘅。咁、就是多肉植物。咁、我哋形容一下啦大家见到嘅时候呢就是因为佢情人泪呢你哋见到佢好似一滴眼泪咁。咁即係话将多肉植物本来平时你见到一大比较大块嘅葉是厚身的、厚身的葉啦、即是里面可以存水的啦。咁情人泪呢就是好多好細粒好似眼泪咁。咁、其实大家可能会将佢误会咗另外好多种唔同嘅唔係叫情人泪可能係第二种类咩佛祖泪呀、又或者係你剛才所讲 BB 眼泪係有啲唔同嘅。咁情人泪呢就是、哦、特别是唔係佛祖眼泪係佛祖珠。 佛祖珠。 嗰啲。 BB 眼泪。 BB 眼泪係啦。咁呢个点解会泪呢大家明白啦。流嘅时候就是一定会畅型。係啦即係尖。 似一滴水嗰 啲。似一滴水係啦。咁如果你话主用珠呢即係情人珠呢咁就係圆形啦。咁情人泪、 有分别㗎情人泪就係尖嘅。 係啦冇情人珠嘅但係其他我哋用叫珠。 佛祖珠。 係啦嗰啲就係圆形㗎囉。咁、所以係个葉嘅形状唔同但係同一科嚟嘅。 哦。 係啦。咁但係摆出嚟个样子都得意啲。我觉得得意啲囉。我唔好鍾意圆形粒粒我鍾意长形。 嗯、 即係眼泪形。 有啲有啲线条嘛。 有啲线条因为佢系一条好长啦。呢、這个特色呢就系呢好似我把头发咁大家知头发几大把㗎啦。咁一路生出嚟嘅时候就好似我把头发咁。 呢头发挛咗喎。 不嬲都系咁挛你今日 set 得挛咗少少啦。 今日 set 得挛咗乜嘢呀你晨早流流就 set 得咁挛。美艳动人 重。重手咗重手咗。咁就系好大把呢可以好似一把头发咁样。咁大把嘅情人类囉。咁就系吊亦都系吊兰嘅一种即系吊嘅植物一种囉。即系你可以将佢吊高佢因为如果你生得长嘅话呢就变咗好似成把假发咁样吊喺度。 佢算唔算系譬如嗰啲攣藤類， 佢唔會攣起啦，佢會墮下。 佢墮下，即係墮下，墮下科。 係啦，咁啊攣藤嗰啲咪以前即係上集講嗰啲咪因為向上生嘅。 你知唔知？係啊，上集講嗰個咧咪我諗住即係黐住成個，係啊，我未揾到個種子啊。 其實仲要除咗黐住之外咧，你要整得佢靚咧，仲用鐵線嚟到將佢即係。绑啊，即系都系生嘅时候，你想个形嘅 shape 系你个分布嘅话 要教个植物生去边度啊嘛。 系啦，你就调佢个方向咯，个根其实有阵时嗰个树枝嘅方向咧，都系我哋人工可以将佢扭嘅。 嗯， 系啦。咁呢、這个情人类咧，特别咧就系、是、嗱，其实佢都好容易自己种嘅。 系， 只要你咧朋友仔有一棵情人类咧，你就可以种噶、 喂，朋友你有冇啊？ 我未有。咁我有咧，我就咧掹一支出嚟，因为你 我就可以做 你冇形容俾听众听啊！我哋太过 呢个嗱，开头我就话似 B B 眼泪啦。咁佢种嘅时候咧，头先安安都讲咗咧，佢系嘅吊兰， 吊起佢 系啦， 系吊落嚟。咁佢咧就系、是、多肉植物嘅一种嚟嘅，即系话佢嗰个叶咧就系像卜卜嘅，厚叶嘅。 佢咧其实嗰啲厚叶咧就真系好似一条好长嘅线咁样，然后中间有好多个细粒嘅波波， 系啦，好多个细粒嘅多肉植物 黐咗喺呢度，系啦，咁。望起上嚟嘅时候咧，咁有啲就头先安安都讲啦，有啲就譬如唔知咩猪咩猪嗰啲圆形嘅，咁但系呢个咧就有少少似全部都系一滴滴水，即系唔落紧但系唔喐嘅雨水。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将佢咧吊起佢咧，就好似瀑布咁样咯，即系水落嚟咁样瀑布咁样。 咁、可唔可以种到好长，即系似瀑布？ 系好长啊！我有张相唔知冇俾，系真系好夸张。有一张相咧系一个外国嘅女仔喺个花园度种咗咧，系呢个系。其中冇咁长，我将佢种长，系咁大棵咁样啊，可以掂落嚟 两米高咁样， 系啦， 咁啊掉晒落嚟，咁咪可以做肉链咯？喂， 其实都系嘅，完全唔仲要蜜过你嗰啲 肉链、啊， 蜜过你买嗰肉链，肉链又酥又烂， 系咯， 有啲嘢。 我哋就拨开佢，再难拨到佢嘅植物啊嘛。 难拨系呢个咧，其中一样嘢我都要话俾大家听，你都要剪，因为咧佢生得太密咧、 啊， 有时咧太重啊，你个腹部咧，你个腹肉链你用得非常之好，其实 肉链 就系肉链。咁你要生得靓咧，其实喺中间你都要剪翻，俾翻啲疏位佢、 嗯， 因为佢呢个肉链你真系完全系透，即系睇唔到对面嘅，可以密到生到。咁、嗯、你剪翻啲罅，等佢哋有啲松围啦。咁、 嗯、 另外咧，佢系由于佢系唔需要淋太多水， 嗯、 所有多嘅植物都唔使淋咁多水嘅。咁同埋咧， 因为佢会储水嘛，喺个佢自己的肉入边。 系啦，太聪明啦，其实系睇应该都会知嘅，你哋。我讲 上啲太妒忌我啦。 但系同埋佢唔中意太强嘅阳光，但系冇阳光亦都唔得嘅。咁、 嗯、 如果你由头先我话咧，如果你有朋友嘅话咧，就可以容易种啦。点解咧？佢咪好成肉链咁多嘅，即 系 几百诶、百几枝 咁。即系朋友嚟屋企玩嘅时候就 搣枝俾佢。 搣一支俾佢， 系啦，咁你就翻去用盘啦，跟住用泥啦，普通泥得噶啦。点咧将佢，你又唔使话特别净系将个根吊，即系插落去要留翻半支出嚟，唔使成支埋咗佢得噶啦。 嗯， 成条埋咗佢，佢 成条埋喺个泥入边。 系啦， 如果我净系得一粒嗰啲情人泪。一粒嗰啲就好似水电咁，我抌落个泥土入边，你估佢生唔生噶啦？ 一粒就唔系几好啦，既然人哋一棵都咁大啦，咁就一条啦。 咁啊系， 佢就净系教一条，冇教一粒，一条易啲， 一条 埋咗佢，咁佢自己就会再生根嘅，你淋水， 嗯， 好快两个礼拜佢就生根， 两个礼拜啊， 系啊，跟住佢自己又再生出嚟。其实呢个系好容易做嘅，植物嚟嘅，咁、 嗯、 但系你都一定有换土嘅习惯。我唔知道听众种植植物会唔会，通常都会。其实一年里边咧，就成盘嘅啲土咧，泥土啦、 嗯， 要换噶啦。 系， 其实而家泥土都好平，十几蚊一包。 因为泥土惊佢即系旧， 冇晒营养啊， 冇晒营养。 系啊， 因为你 养分嚟， 点样俾养分佢咧？嗰啲養分唔能夠鎖喺嗰啲泥土入面、嗯、其實都冇乜用啦，已經。 係啊，所以其實你每年都要翻盤，個盤都最好換咗佢。其實嚇、 啊啊、 換盤同埋換泥土咯、 啊， 換泥土就係將嗰啲泥係可能，我就通常會倒正少少啦，即係唔好完全100%係全新嘅泥啦。咁、 嗯、 就將佢換咯，因為你舊嗰啲咧已經用曬喺你嘅植物嘅生命裏邊，咁、 嗯、 其實可能一年之後已經冇乜營養。 嗯、 就算你再加營養，亦都發揮唔到佢泥要做嘅作用咯。 係啦，又鎖唔到啲營養喺啲泥入邊，但我見。到咧，你呢个情人类有一张相咧，佢有啲白色嘅花喺度，佢 系啊， 佢系有花噶， 系可以有花噶，但系你可以唔需要特别理会佢嘅、 啊， 有花就系一个 bonus 咯，你可以见到咯，佢、啊、会生白色嘅花，那个花好似羽毛咁，好细嘅， 系啊，个花咧就其实个比例咧就似系两三个嗰个情人类嘅 size。咁都系跌落嚟嘅喎， 系啊， 个样跌落嚟， 系一定系呢个系水貂。 佢似系咩咧？即系似系嚟紧啊圣诞节出现嗰啲 Jingle Bell 啊， 系啊，其实有少少似咧即系一吹完嗰啲蒲公英啊，嗰啲咁样嘅质地咯。 贪婆婆， 你睇就系呢个女仔就系咁样揸住一盘， 几靓张相啊，系啊，呢张相，依嚟嚟嘅呢个女仔咁靓嘅系嘛？ 唔系佢靓啲，佢西人嚟噶，呢个系 洋人嚟嘅， 系洋人嚟，系啦，咁所以大家嗱。淋水咧就唔使淋太多，但系应该就系可能一个礼拜淋一次咁啦。咁、 嗯、 就要啲阳光，但系就唔好太擦眼啦。 嗯， 就系咁啦。 情人类 系啦，其实得意噶，我可以摆 office 摆室内嘅。 老土问一问啦，有冇香味嘅地方？ 冇啊冇啊， 冇香味嘅。 多肉植物其实都好少有香味。 系啦，有都系噏味嘅，啲泥土噏味嘅。 系啊，都有啲即系我谂草味都冇，其实冇味道咯。 嗯，贵唔贵？如果呢个我而家 唔贵嘅多肉植物，其实不嬲都唔贵。我谂话十可能廿零蚊啦，睇你间铺头，你睇下连唔连盘啦，又系有啲连个盘俾你个盘都100蚊咯，咁样咯，又唔可以 胶盘都100蚊，10蚊都得啦。 胶盘嘅话咧，咁呢盘嘢应该唔止10蚊嘅，可能都要20蚊啊，咁样。 哦， 系啊，应该唔难揾嘅，但系佢未必叫情人类啦，可能有类似嘅款式，例如圆形、猪形啊咁样。 咁大家去自己揾下啦吓，情人类咁啊，都几得意嘅，几靓，咁啊种得多嘅时候。多功能啊，做肉链又得， 做肉链可能你要五六盘咯，其实 OK 噶，你摆个门嗰个， 离晒谱啊呢啲谂法，好啦，唔该晒我，拜拜。 如吃掉芥辣都不刺鼻，洋葱不再释放伤感气味。也许我今晚应该约你看一场悲惨戏， 明明暗地里是爱到要死，偏要扮善意人是知己，流泪都需要避忌，连情绪崩溃亦怕骚扰你，如何掉眼泪，要哭找不到根据，这爱情没你准许，笑我没有这资格，别为你心碎，如何掉眼泪，自知身份都是仍然让这秘密埋藏在眼睛里，用爱先放入花粉扑鼻，阳光多晚上眼都不要避，最好有风叫沙的四散，刺激多些粉饼，仍然继续暗地爱到要死，一再扮成二人是知己，落泪都需要避忌，连情绪崩溃亦怕骚扰， 首位歌曲嚟自鄭秀文，如何掉眼泪。呢、這个时候咧，先听听龙虎榜嘅精选啦吓。咁啊，转头晨光第一线，中文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继续陪住你哋去到咧就系朝头早嘅十点钟。我哋转头二台再见。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唔系话成日都要咁惨嘅。 爱定你无偏差，危险吗？哪怕两情代价，这乱世下靠近我吧，每幕世情每到晚霞，约定看一世，愿意吗？岁月满途风沙和伤疤，全由我当下，时时也保护你，没有落差。 以往好多阿爹唱嘅经典情歌咧，好似都系惨情多嘅。今次由佢亲自作曲，就系关于一对恋人经历过不同阶段，高高低低，认定对方，不再怀疑。听落，其实佢都可以好 sweet 嘅。 内心中积牵挂，用力相拥好吗？无言流行最大决心成家。 作曲阿爹，填词陈耀森，编曲有乔涛，监制廖志华、谭建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吴浩康爱莫怀疑》。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在清晨五点，台风北面集结在亚蒲岛以北大约5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上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温暖，下周气温逐步下降。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晨光职安第一线。 阿欧，知唔知乜嘢系5S 良好工作场整理啊？ 真系唔知道、啊，小白。不过唔知唔紧要，听实咧，逢星期五啊，晨光第一线嘅晨光职安第一线啊，你咪会知道更加多咯。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嘅感觉。在校园钟声下准备新的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学界超声道主持 姚祖恩、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喇沙书院的刘平志，今年17岁，好幸运咁跟咗好多好好嘅教练，发掘到自己嘅潜能，亦都好荣幸跟到香港队训练啦，同埋代表到香港出赛，令到呢几年嘅进步都非常之大。我而家有一个香港纪录、一个学界纪录、三个青少年纪录同埋7个分龄纪录。 星期六晚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上的7:07啊，出边啊凉凉地啦，17度的气温啊吓，咁啊唔知道阿欧食咗早餐未啦？今日早晨啊，欧 早晨小白，今日又未食早餐，因为挂住搵啲衫出嚟着啦。今日确系凉咗啲嘅，个体感温度都因为同过往咧争好远啊，所以咧都着多咗一件外套仔咁样啦。 嗯。但你嗰件外套仔冇乜用、啊，背心嚟嘅啫，你嗰件外套。 如果暖嗰啲就好有用嘅，不过佢就唔系好暖，即系可能都系走 fashion 路线。 绿色嘅救生衣咁 啊 呢件。 系啊，几搞笑，我觉得呢一件衫咁啊，可能都系今年兴嘅一啲颜色啦，咁啊买咗翻嚟。又唔係想象中咁暖啫，不過唔緊要啦，係啊，都會著一段時間嘅。咁啊，朝頭早有件衫摟下啫。本身我都唔想著噶，不過唉，算啦，抄咗出嚟啊著啦。咁因為你見到我都係著短褲咁樣，其實都唔係太未對比10多度，即係11、12度嗰啲天氣都仲爭好遠。咁只不過係涼咗啲啦。咁啊， 我反而覺得我哋而家身處呢一個嘅直播室咧，仲凍過出邊。 系啊，有阵时 呢间房系唔知点解，我怀疑成栋我哋广播大楼最冻嘅位嚟。 最冻嘅一间房，但有阵时有啲直播室咧，有啲录音房啦，或者又冇咁冻。 系啊，你有冇发觉呢间房咧好奇怪嘅？ 裝修前和裝修後呢、都是他是最冷的、 啊、 隔離房都沒有這裡這麼冷的、 可能工程人員特別關照讓你們冷一點涼一點有冷氣，不過就太涼啊太冷都未必是一件好事來的、 是啊、 都是這樣說啦。 Happy Friday 除了 Happy Friday 還有 Black Friday、都特登上網看了一些喂網購的東西啦，喂很多那些、美國牌子啊美國東西呢都真的哇又大劈價半價又有啊，咁啊有啲咧就三折啊，咁樣都唔講得少喎、啊。不過你又要 三折啊， 係啊要有 三折，人哋都仲賺緊錢㗎。係 啊係啊係啊，咁、有啲咧就free shipping。即係唔使運費， 免運費 係啦。咁啊，你哋自己適隨轉變啦。中意買嘢嘅你，如果 你係咪都多網購㗎？你自己 我唔多㗎，唔多㗎。咁巧，因為你見到太平先買啫嘛。即係譬如有啲波鞋咁樣，咁如果佢三折1000蚊對波鞋變咗300-400蚊，又真係幾平嘅。 買咗著嘅。 着嘅， 但系 Internet 買真係啱噶個 size。 哦，咁你買翻 同一牌子咁樣， 係啊，平時著開嗰啲咯，即係8號9號嗰啲。我又冇得點高，大概都係着呢啲。 冇噶啦，我哋都冇得高， 大概都係呢啲碼。 驚縮水啫。 即係如果朝頭早起身咧，買嘢係令到你起身好大嘅一個誘因咧。咁 Black Friday 係時候撳下手機網購早啲起身啊！咁真係、有啲朋友咧，一聽到買嘢呢兩個字咧就精神 嘅。都係芭比 就醒神，好多朋友都係咁嘅。除咗芭比，我啲男仔朋友都係嗰啲買嘢精嚟嘅，係啊，狂買啊咁樣買一屋都係咁，都有呢個情況。咁啊，總之大家買到心頭好就 OK 啦。咁、但係就要睇清楚啲條款啦，同埋有冇某一啲嘅叫做電子支付系統。我都有一两间铺头咧，唔系好俾到钱，因为我冇嗰个 pay 物 pay 物嗰个啊，P 嗰个 啊，系啊系啊，嗰个我冇，因为 嗰个我其实好多年前申请咗， 美国好流行啊嘛， 系啊，但我 其实日本都好流行嘅，因为日本咧买嘢咧都系用大概呢一个嘅支付系统系比较叫做传统一啲咯，系啊，咁所以都几拗教嘅，有时去到啲铺头你冇呢个支付系统，呢个支付系统系烦少少噶嘛， 系啊，有揿密揿密咁样， 已经有好多譬如信用卡连住上网嘅支付系统。譬如你买飞，即系电影飞咁样啦，咁佢叫你输入翻个 信用卡， 系信用卡背 后 嗰啲 security number 啊，咁样，咁你入翻，咁就可能可以买到嘢或者俾到钱咯。咁嗰啲又方便啲， 系 啊，呢啲又咁麻烦。我试过咧喺香港咧买澳洲足球嘅一场比赛嘅波飞啦。 你都好熱愛足球喎、 啊，唔係咁去到墨爾本冇咩做，咁咪諗住睇一日波咯。喂，人哋一個生果手機，那個生果支付咧，你用個指模搞掂曬， 係啊， 乜都唔使，又好似依家譬如買衫，你仲係用緊 Apple 啊嗰啲咁樣咧，其實都幾落後。 我自己都覺得咧，如果係譬如我唔係一個經常網購嘅人啦，甚少添啊，即係我就算上去咧，都見到有啲咩中意嘅話咧，我都會因為係網購好似好煩咁樣，因為我自己又唔會搞嘛，咁變咗我買嘅時候要點咧？揾人去個 係 啦，咁我又唔係好想麻煩人，所以咧我通常都係見到時候呢樣幾好咁樣，不過算啦，都係唔好買啦。因為我覺得俾錢個過程咧好麻煩，但係譬如頭先阿歐講得啱嘅， 有啲方便啲㗎，有啲鋪頭 買戲飛咁咪方便，即係你話齋，我入個信用卡號碼，再反轉後邊入埋嗰個曲，已經買到嘛。 有啲網購嘅店咧都方便咗，不過係硬係有啲仲係用翻好老土嗰啲俾錢方法咧，就令到好多叫做想買嘢嘅人有啲卻步。 佢一定係因為第三方公司某一啲嘅保障到佢哋，所以先繼續堅持用嘅。 係啊，咁啊唔緊要啦，總之都係嗰句 Black Friday 啊，買嘢就適隨轉變啦，買到心頭好啊，恭喜你！ 係啦，唔買都 嚟睇下 咯， 買都睇下 shopping 下啦。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转头咧，先至问阿 Didi 有冇 internet 买嘢， 系 啊，听咗交通先。早晨啊 ，Didi， 早晨啊，两位。咁啊，今日咧都几多交通消息噶。咁啊，今朝早收到啦，由于火警关系，荃湾大涌道去青山公路方向，介乎沙咀道同青山公路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即系大涌道去青山公路咧，要全线封啦。反方向去沙咀道就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啦。咁较早前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恩 澳快線的意外呢就已經清理好，一大車多少少啫。咁而家咁多條隧道啦，都係啦，公主道過海開始有車龍啦，去到康莊道橋面、將軍澳隧道出觀塘呢去到電話機樓㗎。咁而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進發花園一段擠塞，龍尾排到去果欄㗎。咁繼續提你港鐵實施緊嘅措施啊，港鐵各線其餘車站啦，除咗機場快線之外啦，輕鐵同埋港鐵巴士服務咧都會喺晚上11:30結束。咁而家大學站仍然關閉啦，個別車站嘅出入口咧都係暫時關閉㗎。咁輕鐵嘅751P 線咧就由706線替代啦，614P 線就由614線替代，615P 線就由615替代啦，761P、751同埋614線咧都係改道行駛㗎。咁其他輕鐵路線咧就維持不變啦。咁另外九龍區仍然有封路㗎，介乎柯士甸道同埋紅磡站嘅一段暢運道啦，梳士巴利道通往康莊道嘅連接路、科學館徑、康達徑、康泰徑同埋康榮徑都係封閉㗎。咁提一提你免費渡輪服務咧，最後今日㗎咋？嗰兩條航線咧，記唔記得啊？紅磡南嘅渡輪碼頭至到灣仔公眾碼頭係啦，同埋一條咧就係九龍城嘅碼頭個公眾碼頭係啦，至到灣仔。 我知灣仔， 灣仔係重啲嘅。咁啊，服務時間咧就會由而家至到今晚7:00，咁啊最後今日㗎啫。咁另外咧，再提一提你港珠澳大橋啊，強風措施，主橋嘅快中線車速限制咧，每小時由100公里降到每小時嘅80公里啦。慢線嘅車速限制咧，就由每小時80公里降到每小時60公里嘅。咁啊，今朝咧一早都有安全車速，3號幹線、7號碼頭荃灣。 哦，頭先嗰個大橋咧，如果即係本身行100噶嘛。 嗯。 降到60咪好慢？ 80中快線80，慢線就要60。 係啊，慢線60，即係嗰啲大型車輛嘛。 係啊，冇辦法啦，即係你風速高咧又危險嘅。 安全第一， 安全第一嘅。係 咁啊， 最緊要就係 仲有啲免費渡輪同埋免費電車啦。咁啊，你自己中意去乘搭都可以試下嘅。咁啊，哇 ，Didi 都辛苦啊！琴日我做完嘢5:00嗰節，即係下午5:00嗰節交通都係你報。 哦，係啊， 哇！佢真係做咗一個。係 啊，我尋日又係傍晚嘅時候見到佢咯，因為我錄音啊嘛。 逢星期四都是这样的， 是 啊，逢星期四5:00你都会听到我的声音的。啊，冇办法啦，食饭嘛，冇办法。 我真系忍唔住过重嚟，因为我都做了一日夜开完会，谂住翻屋企5:00仲。哦Didi 把聲嚟， 我唔係，如果日日咁，我諗我虛脱，好彩唔 係。 係啊，一個禮拜一日啫，冇所謂啦。 好厲害啊！ 所以聽眾以為咧，即係我哋做完節目啊，就走得嘅。 我唔係， 邊係啊？ 你哋更加困難添啊！你做節目之前要預備好多嘢啊嘛， 浮動啲嗰啲時間，我只能夠講。 你講開網購，我唔中意網購， 你唔中意啊？ 我 唔中意買嘢嘅咩？ 唔中意噶，係啊！我都話我 作為一個美女，竟然間唔中意買嘢啊？ 唔係一般啫，美女就唔講得。咁我就中意傾偈，可以坐。同你傾五六個鐘頭，但係買嘢行街對我嚟講就真係冇興趣。好似上個禮拜有朋友叫我陪佢行超級市場，我覺得好新奇啊！佢咦，你唔行超級市場嘅咩？我真係唔中意喎，家品嗰啲都冇乜興趣。 係啊， 咁 Didi 買完啲嘢翻去，可能自己未必煮，買翻去都唔知做乜嘢。水果可能咯，水果嗰啲 都唔 係， 都係要假手於人㗎，我都係唔識㗎。 哦， 咁啊，唔緊要啦，唔買嘢都好， 即係老公識咯。即係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聽好多啦，成日都係得㗎，呢啲我老公。功搞曬噶啦， 唔係啊， 唔識㗎，有乜所謂啊？ 我中意好欣賞你個小白，我中意男仔識煮飯啊，煮餸啊，但我就先生就唔識嘅，係我同我媽媽一齊住噶嘛，同埋姐姐幫手咯，所以有兩個人幫手咯。 哦，咁啊 好啊， 咁啊另外一種幸福嚟，係 啦，另外一種幸福，係 咪？ 咁都好啦，咁啊 Black Friday 希望大家都 happy happy 買 嘢 啦， 好好好， 好啦， 唔該 Didi， 唔該曬 Didi， 咁啊天氣方面啦，咦今日特別少少喎， 係， 我哋揾到阿 Vincent 喺度，係 啊，點解 Vincent 喺度？因為阿彭爺抱恙啊嚇，咁啊。讲埋先吓，咁啊，好好休息啊，好啦，咁啊，同 Vincent 倾下偈先 ，Vincent 啊， 早晨啊 ，Vincent， 喂，早晨啊，两位， 系，而家你喺边区啊？ 而家喺沙田区，喺屋企楼下。 哦，咁啊，落去吹下风都系一件好事嚟嘅，系咪？ 哦，唔系，最主要系同我家少爷去办佢啲公务啫， 正经事，有啲正经事要做。 系啊，系啊，系啊，咁我都 send 咗啲相俾阿小白睇噶啦。 得噶啦， 系咩相咧？我想请问， 你又想知？ 系啊， 系啊，一阵间有机会我每一次我都会将系啊，要 update 住大家，我系做紧啲乜嘢嘢啊？咁即系话俾大家， 透明度好高系。 唔係，係話俾大家聽 ，I'm ready。咁今日都好彩啊！落街之前咧，咁家母都温馨提示，真係要披翻件褸。咁佢就係同我講咧，佢話：著件風褸得㗎啦，咁樣。咁因為都而家 擋風。 十几度嘅啫，得翻只十七度啊！因为我头先睇过嗰啲 app 咧，就系话好似啲沙田区十五度咁样。 而家佢净系沙田区嘛，咁我哋睇翻呢个香港大围天气嘛，系咪？ 系啦，哎呀，我咪喺大围咯。 系啦， 香港嘅大围嘅。 你好嘢、啊、，Vincent， 好醒目啊！ 醒目咗、啊， 跟住应该会俾人话噶。 唔会，我爱死你添啦！系啦，喂，咁啊嗱，你嗰度你话大围嗰度就十五度左右啦，咁啊个风系咪真系正如你妈妈所讲，好大风要着件风褛挡一挡？ 其实咧，我想讲我。覺得我著得薄咗添，即係你風褸係擋風嘅，但係佢即係嗰種係嗰種凍咧，已經係有種冬天嘅感覺啊。咁、 嗯、 所以係啊係啊係啊，咁、啊、所以我都覺得係有少少唔夠衫嘅。咁但係即係不過拉翻埋條拉鍊擋一擋風都還可接受啦。 唔緊要， 因為見到 生低啲肥膏出嚟擋擋啲寒氣。 我唔使出嚟噶啦，喺度嘅， 系啊，好 好。咁即系都见到啲朋友咧，就厚身咗好多。见到有个疑似系着啲类似羽绒嘅服饰添啦，已经 系 啊, 啊, 啊。一见到一字头咧，就啲人都会觉得，喂，系时候攞啲羽绒出嚟啦。如果唔系件衫啊，挤喺度又系等出年先着噶啦。咁啊，都系有呢啲心态嘅，系咪？如果唔 系 几时着啊？ 今日转天气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啊，因为头先你哋话斋 Black Friday 啦，就。可以刺激下自己个荷包，同埋刺激下人哋嘅经济咁样样啦。 都系系啦，咁你有得闲嘅时间 ，lunch time 嗰啲时间都可以啊，自己上网睇下有咩买啦吓。 哦，我翻工之前我都会睇一转先噶，你放心、 哦。好啊，好啊，好啊，有啲嘢啱嘅都可以介绍俾我。 系啊，买埋我哋嗰份啦，唔该 Vincent。 唔该晒 Vincent 啦吓，唔该晒。咁啊，出边嘅天气啊，十七度啦吓。早上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以及干燥嘅，最高气温会到22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展望啊，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噶，咁啊日间咧系温暖，下周气温咧就逐步下降，咁、最低头先都睇过噶啦，最低会跌到落去星期四、星期五嘅大概13度左右啦、到时再 update 大家啦。而家十七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现正生效嘅。先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讲环保啦噃。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五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喺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绿色和平嘅 Kate 啦。早晨啊 ，Kate。 早晨啊。 嗱呢排咧都好多地方咧会做一啲减价同埋促销，你又有冇买嘢先？ 系啊，唔单止话实体店啦，好多尤其系网店啦，咁最近可能大家都要帮衬网店啦。 系啊。 咁我都留意到咧，大家买多咗网购啦。不过我哋又想讲咧，其实自从网购呢个热潮都兴咗差唔多可能十年左右啦，咁、就真系大大刺激咗好多人嘅购物欲嘅。相比以前净系得实体店嘅时候，咁人去买嘅袋啊、衫裤鞋袜啊等等咧，其实都发现咧系多过自己嘅实际需要嘅。我就想讲，其实就见到尤其香港人就真系买得几多啦，因为我哋睇翻咧，今年数据未出，但我哋睇翻上年。阿里巴巴咧喺呢个双十一购物节嘅时候咧，那个商品出口量啊，我哋见到咧，原来香港系境外地区嘅首位，咁所以可以见到咧，香港人热衷购物，尤其系网购嗰个程度有几高。咁但系咧，我就唔知道大家咧喺每次网购嘅时候咧，有冇谂过其实可能咧同时间咧都破坏紧呢个地球嘅生态咧？咁我点解咁讲咧？咁啊，系啦，咁我哋梗系做过调查啦。咁咧，我哋绿色和平其实咧就两年前都做过一个关于香港人网购嘅习惯嘅调查嘅。咁咧，原来好多我哋香港嘅网购消费者之中咧，佢哋咧买衫嘅时候咧，就有八成咧都系嚟自淘宝网度买落嚟嘅。佢哋每四件买咗翻嚟嘅衫咧，其实就总有一件咧系着咗一次就要抌噶啦。咁点解咧？最主要其实就系好多都系所谓衣不称身啦，买翻嚟同个网上嘅图片就唔系咁一样啦，咁就中咗伏。咁好啦，另外咧，四成人都表示咧，其实佢哋买翻嚟嘅衫咧，就算冇中伏咁样，可能平均着五次咧。就要掉噶，最主要嘅原因咧系靓嘅，但系咧啲材料即系款式 OK 啦，但系材料咧其实就比较差，好多时候洗咗一两次咧就变形啦、缩水啦咁样，咁所以都着得唔耐。咁我哋见到你中伏背后嘅代价咧，就一定唔净止系件衫本身嘅售价咁平噶，因为我哋话咧，其实做一件衫咧要用好多好多嘅原材料噶，咁我哋净系睇用水量啦，做一件 T 恤最简单嘅 T 恤。 原來都要用上2700公升嘅水啊。咁呢個水量咧，其實係足夠一個人飲用2.5年噶。 哇！ 咁所以多消費者係啦，發現我買咗翻嚟個樣好似唔同啊，質地又唔好啊，我掉咗佢啦咁樣。咁、那個浪費咧，對地球嚟講其實係好嚴重噶。 嗯，咁但係有冇方法可以真係喺佢哋繼續要消費去買嘢嘅同時，都提醒下佢哋有啲咁樣嘅破壞咧嚇？ 個辦法唔係冇嘅，咁就大家真係要忍忍手咯。因為咧而家咧，譬如好多舊衣回收咧，我哋諗啊，我哋件衫唔啱著啊，個款式唔啱，我哋送咗出去回收，咁就冇問題啦，有其他人要啦。但係講真啦，其實你哋呢啲衫有時買翻嚟係個品質係差嘅，縮咗水嘅，或者個款式真係唔好，你唔要嘅時候，其實係咪真係會有人要呢？因為我哋真係睇翻香港人捐衫嘅數字可能多，但我哋睇翻真正嘅數字，舊衣回收率咧長期都只係得個位數字嘅啫。2017年嘅時候咧，其實超過13萬噸嘅紡織品咧係要最後掉咗去堆填區噶，原因係因為你真係送咗去舊衣回收，但舊衣回收其實佢哋都會挑選翻一啲真係有出路嘅衫嘅，咁、可能縮個水啊，根本唔係人著嘅嗰一啲嘅衫咧，最終咧其實佢哋都係要抌嘅。咁呢啲網購啦或者速食時裝，我哋見到好多時候都係即係粗製濫造，有貨不對版啦。咁好難去到長期著同埋重用咯。咁、另一方面，我想講除咗本身咧去消費件衫之外咧，其實大家回想一下，我哋網購咧都會用咗好多嘅包裝材料喎。每個試過網購速遞過嚟嘅人咧，應該都好熟悉個一層又一層嘅包裝啦。咁呢啲包裝咧，一般即係都係一啲膠袋啦，咁佢哋好難回收嘅。咁亦都係就算你掉咗入堆填區咧，佢哋都要好長好長時間。可能差不多去到成千年才分解到，咁你造成的污染其实真的很多很多，很难估计的。咁我哋看回2年前的一个调查数字啦，全港每年咧，净系网购衣服咧就高达23000件。咁、我哋假设每一件衫，我哋用2个包装袋啦。咁我睇到净系网购衣服咋，一年咧就消耗咗4600万个胶袋 啦。哇，我相信都唔止2个胶袋啊，但系个数字都已经咁惊人啦 吓。系啊，所以都真系话保守估计噶咋。咁通常年尾咧就系购物旺季啦，虽然今年嘅情况可能有少少唔同啦，咁但系咧我都想话大家真系买嘢之前谂一谂。你是不是需要呢？因为除了本身包装上面的消耗浪费，其实真的每一个人需不需要用到这么多件衣服呢？可能买回来件衣服穿了一次不是丢的，都塞在个衣柜里面不会再穿。咁所以我哋系咪真系需要买嗰一件衫？其实我觉得呢个先至系一个主要嘅问题咯。 嗯，我觉得呢个问题咧都值得消费者去考虑嘅。买之前咧谂一谂，到底咧呢一样嘢系咪真系必须要买嘅咧？如果唔系嘅话咧，可能分分钟可以悭翻啲钱啦，对环保亦都可以出到一分力，一举两得。咁何乐而不为咧？咁啊，今朝早我哋讲到呢度先啦，我哋下个礼拜再倾过啦。再一次唔该晒嚟自绿色和平嘅 Kate， 拜拜。 晨光大学。 最初的感觉记得吗？牵手四处逛那初夏，然又再意吗？互吻说笑爱你多下，不怕肉麻那惊险之旅记得吗？危机里更信赖我吧，绝处也不怕，难忘同行沿途雪花。爱定你无偏差，危险吗？哪怕眼前代价，这乱世下靠近我吧，每幕细情每度晚霞，约定看一世，愿意吗？岁月满途风沙和伤疤，全由我当下，愿为你装微软弱似暖牙。战吧，余生照顾你，别放下，愿替你照 重重狂澜雷鸣雨打，爱定你无偏差，危险吗？哪怕冷潮代价，这乱世下靠近我吧，每幕世情每度晚霞，约定看一世，愿意吗？岁月满途风沙和伤疤，全由我挡下。尽不要害怕，尽好力气为你斩乱麻，别人做到吗？爱心中的牵挂，用力相拥好吗？无言能行最大决心成家，来背负你终当战吧，可以吗？ 一首歌曲，它是来自D.B.吴浩康的《爱没怀疑》，时间去到早上的7:29了。我哋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一批市民昨晚参与中环爱丁堡广场举行的感恩节集会，感谢美国国会通过和总统特朗普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大会声称有10万人，警方说有9600人参加。支持的大专学界说，未来几日会将一份过百页的制裁报告正式交给美国国会、国务院和白宫。在北京，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召见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就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扬言会予以坚决反制。发言人耿爽呼吁美国不要实施法案，以免影响中美关系和合作。特区政府对法案成为美国法律表示强烈反对和极度遗憾。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感恩节突然到访阿富汗，声言已经和塔利班武装恢复对话。特朗普的飞机降落喀布尔市郊巴格拉姆空军基地，他向当地驻扎的美军致以慰问，并一同享用感恩节大餐和发表简短讲话。特朗普在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停留大约2.5小时。另外，特朗普又和阿富汗总统加尼会谈，透露计划缩减美军人数，估计现时有大约13000名美军在阿富汗。体育消息，欧霸杯分组赛早已出线32强的曼联在 L 组远征哈萨克的艾斯坦纳，输1-2。曼联今场以年轻球员挂帅，带起队长臂章的连格，在10分钟为红魔鬼先开纪录，射入自己近10个月以来的首个入波。不过换边之后，艾斯坦纳攀平，加上红魔后防小将班纳特摆乌龙，结果曼联今届欧霸杯首次落败。原本和波就可以出线的阿仙奴在 F 组同样在领先下被法兰克福反胜2-1。奥巴美扬在主场先开纪录，但日本国脚镰田大地下半场攻入2球，协助法兰克福反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朝早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温暖，下周气温逐步下降。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6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受火警影响，荃湾大涌道去青山公路方向，介乎沙咀道至青山公路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噶。大涌道去青山公路全线封闭啦，反方向大涌道去码头方向咧就部分行车线封闭，咁一带比较车多啦，受影响巴士路线咧要改道行驶噶。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啦，龙尾新田围村； 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飞鹅山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元朗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骏景园。咁提一提你啦，港铁各线嘅其余车站除咗机场快线之外，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都会喺今晚11:30结束。咁大学站仍然关闭噶，个别车站嘅出入口都系暂时关闭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3号干线、7号码头、荃湾。咁另外再提你，九龙区仍然有封路噶，介乎柯士甸道同埋红磡站之间嘅畅运道啦，梳士巴利道通往康庄道嘅连接路，科学馆径、康达径、康泰径同埋康荣径都系封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咦，阿乐做乜面色咁差啊？ 因为我食咗冇你整个饭团咯。 日本推出咗一啲新嘅創意壽司， 啊、 其中一樣咧係飲得嘅飯團，其實我都有整一個嘅飯團俾你。材料咧就係日本嗰啲嘅類似麻醬嗰啲沙醬，咁跟住之後有紫菜啦，再加埋咧一個嘅壽司飯，我覺得應該好食嘅。 記得聽實逢星期六下晝4:00-6:00，的神師陪阿樂莫莉嘅尋常試認真做啦，好開心噶！ 揸车时遇到紧急车辆，要点让路先啱呢？ 好简单啫，先保持冷静，留意路面情况，千祈唔好突然停车、转向或转线。如果紧急车辆喺你架车后边，你就要驶去旁边嘅行车线。如果当时正驶近十字路口，即使系绿灯，都要减速或停车。遇上紧急车辆迎面驶嚟，就要减慢速度或者停定。记住，你让一步，紧急车辆更早到步。 明白晒啦。 日本有一刀、一道、二虎、四十三元，每个地方都有出色的歌手。横跨昭和、平成和令和的歌曲集。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午4:00-5:00，天空海阔八元号，刀道虎元歌手系列 ，Hiroshima 广岛篇。 程振鹏、 朱海婷、 阿O、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朝早7:37嘅时间啊，咁啊继续翻到嚟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直播室入边啦，又话白元豪啦，又话 O 啦， 早晨啊，咁 我唔会讲错噶啦， 唔会， 俾人讲一世啊，我觉得我呢一次 嗰一日偶然有一个咁嘅机会啫，你咪当水星逆行咯，系啊，咁啊365日， 搵阿连思雅出嚟先， 365日日日都就你咩？咁啊。365日有3日唔就你，都有300多日都系好日子嚟嘅， 都系幸福嘅，系咪？带俾大家欢乐 快乐都系我嘅使命嚟噶， 系小问题嚟嘅。不过接住嚟嘅时间咧，小白就会联同咧黄耀祖啦，同埋咧何家露阿 Lu 咧一齐啊，就有一个广播剧啦。逢星期五都知噶啦，如果你系忠实嘅晨光听众啊吓，星期五嘅早上当然有晨光即安第一线啦，讲下一啲即安健嘅小贴士。 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晨光即安第一线。 何主任啊，我有嘢想请教你啊。 白师傅，你咁有经验，都有事要请教我？ 系啊，你都知啦，我哋地盘定期都会举行工地安全座谈会，我仲谂紧嚟紧嗰一期嘅主题啊，所以想请教下何主任有冇啲咩睇法啫？ 哦，等我想想先。好多主题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啊，不如呢讲下呢个 5S 良好工作场所整理啦。 哦，何主任啊，我知道乜嘢系 5S 喎。每一次呢个工地安全座谈会呢我都会帮手㗎。佢就系、是、 阿祖系咪书到用时方恨少呢？ 5S 呢系一个经实践证明非常有效的工作场所管理工具来的。起源在日本，是用五个日文词语的开头字母为名，是改善职业安全健康的一个实用方法。 是咯是咯，你又啱啱咪想咁讲咯。 真唔真啊祖？咁你可唔可以讲下5S 系边五样嘢先？ 嗱，我谂谂先啊，嗱，应该咧就系整理、存放、清洁、标准同埋收养。 喂，醒我啊祖，你真系知噶、哦，再考下你啦。你讲下乜嘢系整理先？ Easy job 啦，嗱 ，5S 工作场所整理计划咧，应该由整理开始啊嘛。整理咧就系指将地盘里面嘅物品咧分门别类，保留要用嘅、处理唔常用嘅，同埋要弃置唔需要嘅物品啊嘛，避免工地凌乱同埋一啲出入通道受阻啊。例如咧，要按住物品嘅使用次数、使用时间同埋数量，定下标准去分别需要同埋唔需要嘅物品。 冇错啦，祖，仲要建立程序处理需要嘅物品，例如物料应储存喺工地指定嘅储存区，同埋建立程序处理不需要嘅物品，例如妥善弃置或者安排回收等等。好似我哋地盘咁啊，其实都有实行 5S 良好工作场所整理。譬如按使用频率制定订货量，地盘减少存放危险品，而必须要用的少量危险品就分门别类，适当地存放在易燃物品储存柜内。 何主任啊，你唔讲啊，我都唔觉得地盘有做啊。不过咧，我真系识噶。等我讲下存放先啦。存放咧就系指要根据住物品识别系统，将常用嘅物品妥为标签同埋存放，俾工友易于取用啊嘛。咁啊可以避免到浪费时间去揾咯。对于一啲唔常用又或者暂时唔用嘅物品咧，同样应该要有条理咁样存放，详细加以记录。方便工友去揾、去攞，又或者摆翻去原位啊嘛， 冇错啦，仲要有条理咁样放置物品，排成先入先出嘅使用次序，同时啊需要考虑到咧就系安全、品质同埋效率，好似啊需要使用嘅喉通会妥善存放喺指定嘅地方。同埋提供合适嘅载具或者挂架，以方便工友存取。另外啊，电线需要妥善挂设，例如就系高挂，避免摆放喺地面拖曳，引致受损，造成触电意外等等。 至于清洁咧，就系指要扫除同埋清理污垢，保持工作环境啦、设备啦、工具啦同埋物品咧，系喺一个清洁整齐同埋良好嘅状况。重要嘅咧就系要制定一套清洁准则同埋程序，例如咧要定定每位工友咧应该要负责清洁嘅范围，确保工友要明白点样清洁佢哋嘅工作区域、设施同埋工具。清洁嘅时候，亦都要同时检查埋啊，各个唔同物品系咪处于一个良好嘅状态，同埋要训练工友啊喺清洁嗰阵咧，要识得点样检查各个唔同嘅设施同埋工具啊。 阿祖，咁你可唔可以举一个例子啊？ 收工之前咧，应该就要预留翻一啲清洁工作间嘅时间，算唔算啊？ 梗系算啦。至于标准嘅建立，唔单止只系为整理、存放同清洁提供依据。亦都系最终建立良好嘅安全习惯同文化嘅先决条件。 所以定定标准是成功推行 5S 的重要环节，例如建立规则去整理地盘的物料，为存放定定识别系统，例如标签、颜色区别、目视管理和存放方式，为清洁定定准则，例如每人的清洁范围、方法和次数。 白师傅犀利，你都好熟 5S 良好工作场所整理。阿祖，咁最后嘅修养系咩啊？ 修养咧就应该系通过整理、存放、清洁同埋标准四个 S 嘅实践啦。经验交流同埋标准借鉴，令到工友咧可以逐渐养成良好嘅工作习惯，自觉咁样咧整理好自己负责嘅工作范围。雇主、雇员啊都可以自觉咁样履行自己嘅责任噶。最终咁咪可以建立到安全健康由我做起嘅安全文化，啱唔啱咧？何主任？ 冇错啦，阿祖，譬如大家都可以自律守规同埋自发改善，大家都可以指出问题同埋提出相关建议等等。 咁嚟緊个工地安全座谈会，你都嚟帮手啦。 好耶！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啊，听完5S 啦，咁又学咗嘢啦吓。 系啊，真系有好多唔同嘅职安嘅 tips 咧，可以分享下俾咁多位嘅听众朋友嘅咁样。喂，今日咧同大家睇一份日本嘅报纸啊，叫做日本时报啊。咁佢就报道啦，话日本咧有公司新嘅 policy 咧就出台啦。 点啊？ 咁咧就系话，如果你系非吸烟同事咧，可以额外啊。享有六天嘅假期， 哦、 即系你系 non-smoker， 即系唔吸烟嘅啊！咁你可以多多六日假期。 唔吸烟定系成功戒烟定系点啊？ 唔吸烟， 唔吸烟哦。 或者调翻转啦，如果你成功戒烟，咪即系往后落嚟你都系一个 变咗 唔吸烟嘅人啦。系啊，咁、那个概念理论上都相同嘅。咁咧，当中呢个日本企业嘅老板咧就讲啊，佢哋咧冇浪费到咧上班嘅时间，所以就值得放多啲假咁样。你知有阵时啲中意吸烟嘅朋友仔咧， 多病痛啊，突然之间又头痛啊，咁又搵翻啊， 咳啊咁样啊，又可能有啲朋友就会攞一攞去呼吸下先咁样。咁、你咧 嘥咗啲时间。 系啦，即系喺办公嘅时间咧就多少少時間去咗呼吸啊，咁就少咗工作嘅時間啦，或者 focus 喺電腦啊，或者喺其他 paperwork 嘅時間咁樣啦，咁所以咧都可以借鏡一下，講詳細一啲俾大家聽下先。嗱，日本東京咧一間廣告公司咧就日前推出一個新嘅政策啊，只要係咧冇吸煙嘅員工咧，每年啊都可以享有咧額外嘅六天有薪假期。呢位公司咧呢間公司咧就位於29樓。如果要食烟的话就要坐电梯即是搭 lift 去到地下的吸烟区，来回就平均需要15分钟的。 哦， 那当然我不是很明白为什么要10分钟，可能因为我和你都不是食烟的人，可能食烟的朋友去到又可能冇火啦，冇火咁要问人借火啦，借火跟住又会打开话匣子啦，又会多讲几句啦。跟住食煙嘅嘢，你知道自己哇，即係下一次食煙可能要再搭多一次上翻去29樓、哦，又落翻嚟，所以你會食兩支。 咁高啊！日本嗰啲10幾樓嘅啫。 係，所以會 行路都得嘅。 會搭咩啊？會搭 搭 lift， 係搭 lift 啦，搭29樓咁高，可能呢啲高啲啊，喺東京嗰啲咧，即係偶然有啲高啲嘅高樓大廈噶嘛，咁當然唔多啦。咁佢可能諗一諗，哇搭 lift 都要用咁多時間，可能食兩支煙啊或者三支煙啊，所以咪要15分鐘一次叫做呼吸嘅時間咁樣囉。咁因此呢有不吸煙嘅員工呢認為佢哋嘅工時呢比吸煙嘅員工呢仲長喎。 其實合理啊，咁樣諗係合理嘅。 公司嘅發言人呢松島廣隆呢就表示啦，佢哋收到呢唔吸煙啊non-smoker 嘅一啲員工咧喺公司啊嘅意見啦，咁啊所以咧呢個執行長咧睇到之後咧就發現咧啊好有道理喎，所以咧就決定啊彌補俾唔吸煙嘅員工啊六日有薪嘅假期啊，咁啊執行長嘅表示啦，定下呢一個政策咧更加希望咧可以透過鼓勵嘅方式啦，幫助員工戒煙添啊嚇，咁啊實施政策之後咧，目前全公司司咧120名嘅員工入邊咧。有30人咧享有額外嘅假期，另外4人咧就因此成功戒煙。喂，但係咧食煙個比率都幾高啊！即係證明有 接近差唔多90個人都係食煙， 多噶， 即係喺呢一間公司 我自己覺得 呢一間公司為例啦， 本身日本都多人食煙， 日本多人食煙。 雖然而家年輕嘅一輩咧，佢哋都係因為基於譬如健康同環保嘅原因啦，少咗，同埋因為咧喺日本嘅街道上面，而家多咗唔同嘅街道係唔可以食煙。 哦， 佢哋有啲係咁噶， 係。 我哋就話有啲叫做餐廳唔准食啦，咁佢哋有啲食，有啲唔可以食嘅，跟住甚至乎分到咧有啲街道，譬如呢條街咁樣，譬如利敦道，原來利敦道係唔可以食煙嘅。咁如果你行緊利敦道咧，你就唔可以食嘅 喎。哦， 如果你想食嘅，可能你要轉過去，轉入山林道咁樣。山林道唔係嗰個禁煙區嘅，咁你就可以喺嗰度食。或者佢特登咧有一個框框咧，就話喺條街嗰度都有嘅，框框就框住話呢個係禁煙區咁樣。 係 係啦， 所以都 睇翻當地嘅規則啦。 大家希望啊，即係一支都少食啦。 其實佢哋都明白咧，喺條街嗰度即係做非禁煙區咧係好啲嘅，因為咧食煙嘅人好容易就變咗火車頭。 係。即係一路行， 一路行，一路後邊嗰啲，即係啲煙一路行嘅時候咧，咁啊啲煙就飛曬後邊啊嘛。 係啊，所以都真係唔鼓勵、唔鼓吹啦。咁當然，即係你食煙有你嘅權利嘅。唔知有冇啲香港嘅企業咧都會效法一下呢個日本嘅公司啦，就係話喂，如果咧唔食煙嘅員工多六日假咧，我估咧大家即刻戒煙啊！嗱，戒煙又可以慳翻啲錢啦。你而家一包煙好似幾廿蚊噶嘛，係嘛？ 你有六日假，你又慳咗錢，最正路諗咩啊？ 係啊。 去旅行咯，系 啊， 系咪？ 嗱，呢个都系啊。早嗰一两个月咧，咪讲过一次话，喂，点样可以悭钱嘅？我分享咪话，喂，如果你一日饮少一杯美式咖啡， 系啊，系啊，系啊， 咁40蚊一杯啦。咁你当一个月翻20日工啦，咁你大概一年系悭到9600蚊噶嘛？即系大数啦，即系大概10000蚊啦。咁你嗰10000蚊去欧游都好啦， 系啊。 咁你而家食烟咧，一包烟好似唔止40几蚊噶， 好似都60几70蚊。 系啊，我唔知道啦，我哋都唔食烟咁啊。总之。你就當咧嗰杯咖啡等於嗰包煙嘅價錢先。咁如果你一年咧，哇！如果唔食煙嘅話咧，其實慳咗10000蚊啊。 仲要你諗下，如果本身一個係吸煙人士，一個係好愛好咖啡人士， 係啊， 兩樣都戒曬， 係啊，哇！哇！有20000蚊袋咗個袋啊，咁開心。你可能會話：喂，呢個新聞即係好正喎，咁樣係啊，正到咧，我有一位咧artist 朋友啊，啊依家日日喺電視機都見到佢嗰一位咧，佢自己都喺自己嘅 Facebook 嗰度咧係咁瘋狂咁樣出嚟啊！佢系咁讲嘅啊！我最近公司最后一位吸烟嘅朋友咧，都戒埋烟啦。身为老板嘅我咧，十分欣慰啊！奖励一支花椒油俾佢咁样系嘛啊！咁啊，所以大家都系啦。咁啊，星期五，尤其是咧啊，接近年尾啦。咁啊，如果你要定立目标，今年嘅目标咧就系戒烟嘅话咧，喂，仲有一个月时间， 再言起行啦。 系啊，希望你做得到啊。 同埋最紧要嘢咧，就唔好谂，唉，好难嘅个过程。我原本可能食五支， 系 食少一支，食四支开始啦。咁样，其实话唔食嗰下咧， 系 你就直头可以成包抌咗佢，一支都唔食。其实系个 成包抌咗佢，唔好再买。 系啦， 唔好再 可以好简单嘅啫。其实呢啲嘢，哇唔食咪唔食咯。 鼓励下大家戒烟先。 做咩要输俾包烟咧？ 系。 嘅歌曲啊，嚟自啊 Two at a Time 啊。有時間咧，不如慳咗佢，唔好做啲傷害自己身體，譬如食煙啊呢啲，譬如酗酒啊咁樣。其實咧都係冇益嘅嘢嚟嘅。留翻啲時間咧，咪做下自己想開心嘅事情啊，仲好啦，係咪 ？Ega 嘅作品啊，出邊17度嘅氣温，相對濕度68%。 香港電台第二台， yeah! 晨光第一線，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睇翻琴日咧欧霸杯嘅一啲战报同埋赛果啦，咁啊英超三队球队咧都失利啊吓，咁啊曼联咧作客要输波啦，咁啊狼队咧作客咧只能够逼和对方，最渣都系阿仙奴啦，啊主场咧原先上半场奥巴美扬入咗一粒先噶嘛，跟住竟然咧就主场俾法兰克福咧反击啊反胜啊，咁啊阿仙奴都睇到系状态差噶啦，唔知系咪嗰班球员咧又开始有啲想换领队啊，咁啊自发自己踢得差少少咧，咁啊逼令球会 球员自己嘅默契， 系啊逼令换领队啦，咁真系睇到呢一班球员系冇可能踢得咁差嘅、啊，尤其是即系旧时就话阿仙奴就好啲球员啊老啦，年纪大啦，其实依家阿仙奴啲球员好后生噶， 阿仙奴系啊， 系都好后生，同埋好有活力啊，好有干劲啊， 就系、是、踢得好啦，后生嗰啲踢得好，跟住拎出去卖咯，咪搞到自己球队咁， 同埋又未至于好大名噶嘛，依家啲球员，即系你话当中不乏一啲劲人或者都有人识嘅球员，但系起码未至于有啲哇世界级嘅球星，譬如 C 朗啊、美斯。啊，即系或者你讲紧即系云力即刻啊嗰啲，哇，基本上提名过金球奖啊嗰啲劲人喺度噶嘛，所以真系拗爆头嘅，完全谂唔到点解会踢得咁差下嘅，咁啊，不过唔紧要，咁啊，足球比赛咧继续啊，要进行嘅，咁啊嚟紧咧星期六日咧都有好多场咧英超焦点嘅赛事啦，咁啊早场方面啊，礼拜六嘅早场啊，纽卡素就对曼城，主场对曼城啊吓，咁啊至于仲有其他嘅队伍啦，利物浦啊对白礼顿啊，咁车路士咧就对韦斯咸啊，咁啊大家都可以睇翻啦，咁啊至于头先讲过啊，状态都几差下嘅阿仙奴咧，作客对呢个诺域治啊，诺域治咧依家都喺榜尾水平啊，排第18啊，唔知可唔可以咧，即系阿仙奴可以赢翻一场啊，定还是咧真系啊吓？苦落平原被犬欺啊！ 会唔会心灰啊？作为阿仙奴球迷睇， 我又唔会嘅，其实都叫做咩啊？叫做理性啲咁去諗啦， 咁支持第二隊又會唔會咧嚟？ 哦，咁又唔會喎、啊，係嘛？係啊 ，one life one team， 譬如愛華頓咁樣啦。 冇如果真係你話英超揀第二隊比較中意嘅球隊咧，就可能係紐卡素啊。 哦， 因為我細個都好中意睇舒利亞踢波，係 係係，舒利亞踢得好嘅。 係啊，同埋咧紐卡素啲球迷啊，好入血噶嘛。即係紐卡素試過早幾年降個班咧。佢啲球迷都好 不離不棄啊！ 係啊，佢降咗班咧，照睇佢波啦，照支持佢，照買佢波衫啦，跟住到升翻上英超咧，又照 support 咁樣咯。 嗯， 因為可能始終好多朋友都喺紐卡素讀書啊，有啲喺英國讀書嘅香港人咧，都揀早段移民過去，或者喺嗰度讀書都揀紐卡素，有啲情義結掛咁樣。咁啊，希望即係大家都睇下波啦。咁啊，小白，你個朋友又出戰喺 邊位啊？ 將軍澳嗰度啊 ，Sarah。啊，系啊，李慧思咁啊，呢、這个世界杯嘅巡回赛，咁啊，今晚已经开战咯。之前嗰两日未讲过咧，$30可以入去睇呢个市场嘅。系啊，咁啊，礼拜六日都可以睇下佢啦，系嘛？ 咁啊 ，Sarah 咧，咁啊，亦都即系出战嘅时候啦，希望可以系得到好嘅成绩啦。咁啊，目的咧，咁啊，当然就系喺明年啊嘅东京奥运可以做出更加好嘅成绩啦。咁啊，见到咧，其实明年亦都改制，咁啊，剩翻三站。咁啊，同日亦都见到咧，就系澳洲咧，就系会争夺呢一个嘅主办嘅。咁啊，世界车手咧，亦都即系嚟到香港啦，系咪先？咁啊，希望今次有一场咧好嘅比赛，咁啊，令到咧我哋香港人一定入场撑， 系啊， 撑 Sarah 啦， 将军澳啊！唔好去坐个单车馆啊！ 睇下电视又会唔会即系你入唔到场嘅？睇下电视会唔会直播，或者而家手机都好叻噶啦。 系啊， 手机通常都会有直播噶啦， 短片啊、推送啊咁样。 大家留意住支持啦吓！ 99澳元0.677，加元1.328，新西兰元0.642，人民币7.036，英镑对美元1.291，欧元对美元1.101。日经平均指数报23466点，升5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6.05美元，卖出1456.45美元。 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嚟清凉嘅天气。本港方面，今朝早各区气温下降至17度或者以下。喺朝早八点，台风北面集结喺雅蒲岛以北大约520公里，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天气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温暖，下周气温逐步下降。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6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由于有火警关系啦，荃湾嘅大涌道去青山公路方向，介乎沙咀道至到青山公路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封咗大涌道去青山公路啦。咁反方向去码头咧，就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一带车多啦，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接近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到船街天桥近果栏，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杏花村一段就比较挤塞，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一段挤塞，龙尾亚街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在沙田的污水处理厂，清水湾道入清水湾方向近住大学道一带就比较挤塞。继续提你，港铁各线其余车站除了机场快线之外，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都会在今晚11:30结束，大学站仍然关闭。另外轻铁的 751P 线就由706线替代，614P 线就由614线替代，615P 线就由615替代，761P、751和614线都要改道行驶，其他轻铁的路线维持不变。免费渡轮服务是最后今日的，最后今日免费渡轮服务路线就是红磡南的渡轮码头至湾仔公众码头，和九龙城码头各公众码头至湾仔的公众码头，服务时间就会由现在至晚上的7:00。九龙区仍然有封路，介乎柯士甸道和红磡站之间的畅运道，梳士巴利道通往康庄道的连接路，科学馆径、康达径、康泰径和康荣径都是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超必暂别知识会社，咁咪得我一个独守直播室？哎呀，怀念都系啦，可唔可以咧，似一个精壮啲嘅男人俾我啊？ 好啦，就赐你一个阿摄啦。 阿摄，颜值未知 ，IQ 未知，知点即系知识点值未知。 乜都唔知，咁有咩系知噶？ 我知逢星期六朝早6:00-9:00，香港电台第二台知识会社，有阿 Lu， 仲有阿摄。 玫瑰玫瑰我爱你， 夜上海， 恭喜恭喜， 永远的微笑， 一首首三四十年代经典金曲都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陈歌新。 电视节目演艺盛会， 人生原是一首新歌， 由首次演出舞台剧的陈智深饰演歌仙陈歌新，舞台上重塑一代作曲家的感人故事。 星期六晚10:45， 星期日下午1:00， 港台电视30日。 唔好睇少一支塑胶飲管，佢足以破坏生态环境。 全港一年耗用超过十亿支饮管，足够铺满156个大球场，塑胶不会消失，只会降解为微胶粒，流入海洋和进入食物链，人类最终自食其胶。一起带起酒饮管潮流，保卫海洋生物之余，亦保障我们的健康。酒塑由酒饮管做起。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时，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好啦，朝早嘅8:10啊，咁啊，今日朝头早啊，彭爷爷就抱恙啦，系咪？咁我哋咧都要俾佢休息一下嘅，咁啊，希望咧佢就快啲又翻嚟晨光第一线啦。 系啊，早晨啊，彭爷爷，早晨咁多位晨光听众，希望你冇事，你有少少咳啦，听讲佢有两声吓， 吓佢应该都系得一两声咳啦，翻到工嘅，不过可能即系你知开麦咧， 身心俱疲， 好用呢个能量啊，喺呢个大气电波对住支麦嘅时候，咁、啊要唞一唞啦。 我本身应承咗带俾你饮嘅嘢咧，我今日带咗噶。我下个礼拜会再煲俾你饮噶， 系嘛？ 系啊， 系咩嚟嘅咧？ 本身带咗罗汉果水啊，因为其实都话就算呢排你冇病啊，咁、天气干燥都真系会容易系即系喉咙都干涸啲啦。咁、所以都系嘅，嗱，未有唔舒服嘅朋友咧，都饮啲嘅润嘢，补补自己先。如果有唔舒服嘅，咁就记住系要休息啦，快啲好翻啦。 系啦， 好睇天气可唔可以帮到你提醒你今日着咩衫啦吓？现时嘅室外气温17度，相对湿度咧68%噶，睇翻啦，咁。天气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就天气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北至到东北风。展望周末了，即是听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但是下周咧气温就逐步下降噶啦噃。 哦，嗰啲即系御寒嘅衣服咧就可以攞翻出嚟啦。 系啊，执咗噶啦，执咗噶啦，终于可以着啦。因为你可能上个零礼拜你执出嚟，哇，点着啊？ 用唔到住啊！ 你对住啲冬天衫，跟住好头痛啊！ 我哋而家。最多都是朝头早咧，就攞翻条颈巾摟一摟住先。 今日你都有戴颈巾喎、 啊。有啊，我其实我呢几日咧朝头早都有揽颈巾、因为朝头早实在4:00嘅时候比较寒。 咁啊，你4:00可能得16。 差唔多啊，系啊！今日朝头早啊，我哋嘅编导阿 Vincent 咧，咁佢自己就喺沙田大围嗰边嘅，佢就话到当区嘅气温咧，当其时7:00咧就话15度，系啦。咁啊，而家咧我哋嘅室外气温就17度啦，咁啊相对湿度68%嘅。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咁啊生效嘅，咁啊大家留意住朝头早啦吓。咁如果礼拜六日天气好嘅时候，都可以有啲户外活动啊。 但系无论几冻，你都会照行山噶吓。今个礼拜 其 实热 反而唔想行。 系啦，咁你而家周末会有啲咩？今个礼拜冇路线系计划咗啊？ 今个礼拜路线未谂，我通常如果冇未谂路线咧，我就会行翻自己嘅后花园。 求其行毅行者其中一段咯，我谂你 我反而行八仙岭，如果系个 有你啊！天气干燥吓，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吓，小心啲。我上个礼拜咧就同啲朋友啦，咁啊几家人有大有细咧，就行咗南丫岛。哇、哦！呢条路线咧都系非常之适合家庭，系啊。咁、首先你可以选择行咗先，跟住。食海鲜啦，又或者到步就食咗个海鲜，咁啊食依饱个肚咧就再行，同埋成条路咧比起我之前行其他嘅啲加乐径咧，都相对安全，因为佢两边好多扶手啦，同埋唔系话有啲路侧边系会系一个悬崖嘅，所以就算小朋友佢哋行快过你少少啊，或者系你嘅眼暂时望唔到佢行咗去咧，都尚算安心，同埋都好多人，即系基本上你行山咧，而家咧如果你嘅朋友圈大咧。都点都会喺山上撞到一两个 friend。 系啊，可惜我行咗咁耐咧，都仲未撞到阿发哥啦。 系、哎、啊， 好想撞发哥啊！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好啦，咁啊，我哋嘅晨光财经第一线咧都接通咗我电话旁边嘅嘉宾啊，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你好。 早晨， 早晨， 德基，听众你哋好啊！ 喂，你有冇着多件衫啊？彭仔今日就唔舒服下，有我啦，同埋小白嘅。 系啊， 咁你自己都有冇着多件衫啊？ 哦，真系喎！突然之间咧，个气温啊，同埋个气氛啊，都急转直下。 哎呀，气氛添啊！一阵讲下，讲气温先。 系啦，真系先讲气温先啦。咁即系有时香港冻起上嚟咧，亦都可以冻得好快嘅。即系千祈唔好谂住一件短袖衫咧。今日就可以出街，真系唔好点都要着件褛，我都知道啊呢样嘢系啊。 咁气氛方面，你话嘅急转直下，系同唔同我哋琴日朝讲过，就话美国方面啦吓，都将呢一个嘅人权法咁啊纳入佢哋嘅法例当中。特朗普一签咗名之后，系咪就是因为呢样嘢而气氛即系急转直下咧？ 啊，完全正确啦 ，Heidi。咁啊，讲到气氛咧，咁头先都话啦吓，即系喺即系最终美国总统特朗普大笔一挥签署咗呢一个即系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之后咧，中方以至到港府咧都随即作出即系反击嘅。咁当然啦，即系亦都甚至乎而家即系中方方面都讲话啊，会唔会有啲反制措施迟啲会出嚟咧？咁所以而家咧都会谂啊，本来谂住应该都接近啦吓、啊，可以签署所谓嘅首阶段嘅呢一个。即係貿易協議啦，但係而家睇嚟咧，就個機會就相當之渺茫啦。咁啊，當然美國就啱啱食完火雞咁樣子啦，嚇嚟緊咧好忙啊，星期五又要呢一個 Black Friday 嘅購物日，咁仲有個 Cyber Monday 下個禮拜一又要上網購物日，咁所以咧而家大家估啦。聖誕前都唔使諗㗎啦，即係簽署呢一個貿易協議，可能等到咧出年一月，而出年一月咧都可能要等，又係嗰啲人哋有啲活動搞嘅時候，咁你哋兩個一齊開 party 見到面咁啊，可能有機會傾到咯。 即係靠第三者啊，上次係你 係啦，即係成日都要靠啲第三者，咁啊可能係大律師論壇咯，喺即係瑞士舉行，咁已經將咧出年嘅事啦。咁而家就越吞就越遲，咁所以即係簽到嘅機會又越嚟渺茫啦。不過咁，亦都係傳統智慧。當年大家仍然有呢一個一絲嘅希冀同埋盼望，會有機會簽到。當然未咁快簽到啦嘅時候，個股市又唔會話即係暴跌，除非佢話我而家唔簽啦，哇咁啊真係大件事啦。 嗱咁當然咧，我哋話琴日咧美國方面感恩節啦，咁啊再加埋嚇外圍方面會唔會都話咧短期嘅其實即係冇乜特別嘅即係消息啊，即係除咗頭先我哋講即係中美方面嘅情況之外啦，都會冇乜特別嘅消息去刺激即係外圍因素啊。彭仔就話係咪乏善足陳咁？ 絕對係咁，因為咧，你講到頭先話，咁啊，美股假期啦，起碼就亦都即係食住火雞嘅時候，咁啊少咗一個參考對象。咁而你話翻到嚟港股，咁會唔會係可以有個即係好獨善其身咁啊？即係自己又升翻起上嚟咧？咁都講㗎啦，27000，咁廿天移動平均線都係一個即係愛與痛嘅邊緣嚟嘅。咁而家即係揀咗咧，就揀咗唔買㗎啦，就揀咗可能會短線有個回吐嘅一個選項啦。咁所以我都會覺得暫時短線咧，港股都真係。冇乜个上升嘅理由同动力嘅，因为头先都讲到啦，即係因为呢、這个即係法案签订咗之后呢，咁对于未来即係中美所谓嘅贸易战嗰个嘅不明朗因素就大咗好多嘅。咁但係如果你话喂讲啲本地嘅因素啊，讲即係港汇啊，讲即係目前嘅呢刻港股嘅情况啊，你话哇啲资金继续涌去阿里巴巴，咁好明显啦，同埋都有讲到，咁佢真係恒生指数快速通道俾咗佢，咁佢真係好快嚇，就算唔使十個交易日，咁就已經可以成為即係恆生指數大型中型綜合股嘅嗰個嘅成分股，咁第二啊成為港股通嘅股份，咁呢啲因素當然利好佢啦，但係都係嗰句，我諗就點都捱唔到十個交易日，等到佢正式成為港股通股份，即都會有啲波動咯。 係啊，睇翻佢嘅股價都好犀利啦，連升三日，同埋琴日亦都嗱，我記得你講過，200蚊呢個位係咪咁易到咧？琴日都創咗新高嚇，收報咧係204蚊，亦都升超過5%。有冇可能就係話哇，真係連升咁多日咧？三日嘅表現已經交咗功課噶咯，其實嚇。 絕對係，即係如果你問我，我會覺得而家呢個價位咧，反映咗入呢一個港股通，即係話內地同胞好快嚟買得嘅呢個預期噶啦。即係呢個價位點都反映咗噶啦，呢個係一直以嚟大家都等緊呢樣嘢嘅。咁所以尋日咧就點樣都要升嘅，因為呢個消息係正式落實咗。雖然我哋計到數噶啦，因為你講嗰個市值，咁恒生指數公司係有呢一個制度，係一定會俾佢。咁好啦，但係真係宣布咗。 咁我股價亦都係有個咁樣嘅反應咯。咁但係我都會覺得今日可能會靜啲嘅，因為亦都少咗譬如話外圍嘅因素啦。之前係譬如話港股升升完啦，美股升，美股又即係又高過港股，咁跟住港股又會高開。跟住港股高收，跟住美股又會高開，咁即係一路都係有個咁樣嘅效果。咁今日可能即係唔好話斷攬啦，但係停一停咁樣咯。咁但係都要留意就係話，如果你話一下子即係出現一個單日轉向咧，咁可能就短線會有啲回吐嘅。不過都係嗰句，你揸現貨係冇問題嘅。但如果你話哇，真係炒衍生工具嗰啲咧，咁你真係轉身要快啦。 係啊，留意住，我記得由佢哋一日上市的，其實都提過大家嚇，即係你揸正股嘅 OK， 咁一路咪睇下，即係一個願景咯，或者可以揸中長線嚇。咁到即係呢個恆指方面啦，琴日你見到期指結算都係窄幅上落，咁啊收報26,893點咧，就跌咗60點嘅。但你睇翻咧，其實琴日恆指方面咧，都一度曾經咧係倒升過37點咧，逼近過27,000嗱 ，Dicky 又。将呢啲嘅目标位啊，又同我哋而家近期啊研究一下啦。27,000都系短期，系咪一个即系阻力啦？ 嗱，虽然好近在咫尺，但系咧企得喺呢个水平之上咧，先至系一个真正技术上嘅转好嘅信号。因为27,000都系一个关键嘅阻力位嚟嘅，廿天线啦，亦都系头先讲齐头嘅数字啦。咁所以我会觉得咧，虽然好近啊，但系都唔好谂住话即系好容易。就哇一下子又企喺穩喺呢個水平之上，所以我都會覺得即係暫時呢個位望住先，即係成為一個短期阻力嚟嘅。咁當然即係企得穩喺呢個水平之上，就有利於後市未來發展啦。但我就覺得都唔係咁輕易嘅，即係雖然都係一個好近嘅一個目標，但係呢個目標係真係有啲 企穩先啦嚇， 難度嘅係啦。 好啦，咁另外睇下內地方面啦，嗱，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咧就開咗個會議啊，就提出到啦，就話下一步就要平穩啊，平衡好咧，同埋要穩啊呢個增長，同埋以及咧係防風險呢一個嘅重要嘅即係主調啦，就會加大咧呢一個嘅逆周期嘅調控嘅呢個力度啊。咁點樣講啦？你點樣去睇咧？就講到話啊，譬如喺改革啊發展當中就要化解風險等等啊，有多啲渠道咧，增強一啲商業銀行，特別係中小型銀行嘅資本實力啊。咁其實真係點樣咧？ 好，其實咧都係一啲穩定市場嘅一啲信息嚟嘅。咁就係頭先我哋都講啦，哇！即係中美貿易戰而家去到即係如火如荼，同埋都被動噶嘛，因為即係。講緊你同人哋打緊貿易戰嘅時候，咁你唔係真係可以話坐喺度，人哋係唔會喐手嘅。咁所以調翻轉咧，就都係先下手為強啦， 都係要攻守兼備嗬。 係啦，亦都係即係防守嗰方面咧，亦都要做翻好啲先得。咁所以即係都係嗱，講真內容咧，就係都係一啲舊料重彈嘅，因為不嬲都係要做嘅嘢嚟㗎啦，防範金融嘅風險啊咁樣，同埋推出一啲所謂逆周期措施咧，就即係話。當譬如話經濟可能會受到一啲壓力同衝擊嘅時候，咁樣推出一啲貨幣嘅政策啦，積極嘅財政政策啦，去幫助咧就係、是、話經濟穩定嘅增長咧，即係話曬之前嗰季度經濟增長已經放慢到6%噶嘛，出口就唔靠得噶，咁一定係要靠下例如內需啊，其他嘅一啲環節，譬如政府開支啊咁樣去穩定個經濟增長表現咯。 好，咁我哋繼續留意住下，咪 Dicky 你就享受一個美好嘅早上啦。我哋下個禮拜再同你傾偈。 大家咁啊 ，Happy Friday，Happy Friday， 拜拜， 拜。 貿發局熱線 TDC Hotline。 今朝早嘅 TDC Hotline 咧，繼續會有私訓喺度嚇。由香港貿發局主辦嘅初創培育計劃咧，創業快線 Startup Express 咧，今年已經嚟到第二屆啦。今年勝出嘅初創咧，由五月開始喺初創快線嘅幫助下咧，已經參加咗唔同嘅海外同埋本地商貿活動啦噃。今日好高興咧，請嚟咗香港貿發局製造業拓展高級經理李柏玲先生 Eddie 咧，就為我哋講解一下創業快線 Startup Express 點樣協助本地初創嘅噃。Eddie 早晨。 早晨，你好。 你好啊，嗱，我知道咧，呢个创业快线咧，今年已经系第二届举办啦。其实点解香港贸发局咧会有创立呢一个初创培育计划嘅念头咧？ 系啊，其实我哋贸发局咧一向都致力培育初创企业嘅，举办唔同嘅工作坊同埋考察团啦，又喺主要嘅展览同埋会议咧设立初创专区，照顾创业者喺唔同发展阶段嘅需要嘅。同时咧，我哋亦都了解唔少初创咧都面对住一个难题嘅。就係點樣可以將佢哋嘅業務擴展出去，特別係海外市場。所以我哋今年繼續舉辦創業快線，期望建立一個俾初創互相學習啦、成長交流嘅平台， 透過一系列的市場推廣活動，為初創建人脈、拓市場、覓夥伴和增曝光，幫助他們踏上成功大道的。 剛才你說到其中一個初創面對的難題，就是怎樣將他們的業務擴展到去海外市場。在這一方面，創業快線又可以怎樣幫到他們呢？ 我們明白其實不少本地的初創都具備有開拓海外市場的潛力的，但礙於初創資源實在有限，參加大型海外展覽會的一系列費用對於他們來說是一個幾重的負擔的。為了能夠令到有潛質的本地初創可以在國際舞台上發光發亮，創業快線會資助勝出的初創參加大型的海外展覽，譬如德國的電子展 IFA Berlin， 以及由我們主辦的 Think Asia Think Hong Kong， 美國的消費電子展 CES，同埋西班牙嘅世界移动大会 Mobile World Congress 等等。我哋期望佢哋可以透过参展咧，了解到当地市场嘅需要同埋营商环境嘅，同时咧亦都可以接触到同埋扩建佢哋当地嘅人脉，包括合作伙伴啦，同埋潜在投资者嘅。 以 Edia 听你咁讲咧，创业快线胜出嘅初创咧，系可以喺香港贸发局嘅资助之下咧，参加唔同嘅海外展览啦。嗱，你刚才提到佢哋咧喺九月参加咗咧德国举办嘅呢个 IFA Berlin， 咁啊同埋喺美国举办嘅 Think Asia Think Hong Kong， 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哋嘅得着咧？ 我哋有两间嘅胜出初创企业咧参与咗 IFA， 有唔少海外嘅合作伙伴咧都对佢哋嘅产品咧好有兴趣。其中一间做专利悬浮影像系列嘅初创咧，仲因为咁认识咗系嚟自瑞士、加拿大同埋日本嘅合作伙伴，倾紧进一步嘅合作。另一间做智能花茶机嘅初创咧，亦都藉住参加海外大型展览，增加咗品牌喺当地嘅知名度。另外我哋亦都有三位胜出嘅初创咧，参加咗我哋今年喺美国举办嘅 Think Asia Think Hong Kong， 以及当地嘅考察团，建立咗新嘅人物网络。例如有个做智能香薰机嘅初创咧，就喺考察团里面咧认识咗一位大学教授，仲倾紧合作香薰研究报告嘅可能性。另一间主要研究帕金逊症穿戴式装置的初创呢，亦在活动里面认识到一位美国的合作伙伴，还在谈帮他在美国分销他的产品。 那你刚才讲到一些胜出的初创是有参与香港贸发局举办的考察团，可不可以在这里都跟我们讲多一点呢？ 当然可以啦，除了参加展览之外，初创其实都需要互相学习的机会的。我们今年就特别举办了去美国和大湾区的考察团，初创可以透过参加这些活动和当地著名的企业、初创的孵化器和当地的初创去作出交流，了解真实的营商环境，学习著名企业的成功之道，以及和当地初创交流两地的最新资讯。 Edia 听完你咁讲之后呢，其实发现呢一个创业快线胜出嘅初创成功之路呢都非常精彩啊。而且今年胜出嘅初创呢都各具特色噃，包括咗有大数据 Big Data 嘅物联网 IoT、AI 等等啦。咁如果大家有兴趣了解佢哋嘅业务又或者係初创故事嘅话，可以透过啲咩渠道知道呢？ 创业快线2019嘅胜出初创企业呢，会喺嚟緊12月4号到6号喺会展举行嘅创智营商博览创业快线专区展示佢哋嘅产品嘅。我哋嘅初创呢仲包括 AI 楼宇检测、AI 制衣质量检验、电动越野单车、采用音频分离专利技术的助听器和电子臂系统。大家可以在创智营商博览里面一次过认识他们，探索一下各种合作的可能性。 我知道今年创智营商博览就以集科技智慧创商业思维为主题，博览内容围绕着三个商业领域，包括了智慧城市、智能生活和智能商贸。除了这九间初创企业之外，大家还可以一次过搜罗为中小企提供商业方案的参展商噶噃。如果大家系想了解更多有关创业快线胜出初创，以及有关智慧城市、智能生活同埋智能商贸嘅最新技术，记住咧要把握呢个机会啦。再提一提，创智营商博览会咧喺12月4号至6号咧喺湾仔会展举行，免费入场，各位中小企人士咧千祈唔好错过啦。今日唔该晒你 ，Eddie。 多谢晒。 啊，免費入場幾好，同埋一樣嘢咧，就係好多時嗰啲展覽咧，如果去到一啲同科技有關，我覺得都幾有唔同嘅新意點子喺入邊見到。 你會好讚歎 啊！哇， 得唔得？ 係啊！ 但係跟住你喺展覽度睇，覺得冇可能嘅嘢咧，好快真係可能過一兩年，過一兩年啦，喺你嘅生活上就應用翻嘅咯喎。 係啊，所以咧，即係啲展覽幾好啊！即係作為前瞻性嘅時候咧，入去望下先啊，未來嘅世界原來隔一兩年咧，就呢一類型嘅科技咧就可以大行其道啦。 調整地個心態去接受啊！ 冇錯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朝早继续进入理工大学搜证，有信心今日之内可以将安全的校园交还理大校方。理大的副校长杨立伟话，消防处和相关政府部门继续处理危险品，当处理危险品的工作完毕，校园就可以解封，之后校方有清洁等的工作要做。他形容校园破坏程度高，预计需要花费一段时间修复。一批市民昨晚参与中环爱丁堡广场举行的感恩节集会，感谢美国国会通过和总统特朗普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大会声称有10万人，警方说有9600人参加。支持的大专学界说，未来几日会将一份过百页的制裁报告正式交予美国国会、国务院和白宫。在北京，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召见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就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扬言会予以坚决反制。发言人耿爽呼吁美国不要实施法案，以免影响中美关系和合作。特区政府对法案成为美国法律表示强烈反对以及极度遗憾。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美方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涉，捍卫将所谓香港人权汉言将所谓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签署成法，是将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是对香港同胞共同利益的严重损害，是对全体中国人民的直接挑衅。文章以美国绝不是香港的恩主为题，指出一些香港人将赤裸裸的霸权行径当作是最好的感恩节礼物，怒相十足，丑态百出。美国反华势力和香港反对派狼狈为奸，成为极端暴力事件的主要推手，是人尽皆知的事实。反问为什么反对派要借外人之手来制裁生之养之的香港，又对美国的干预感恩戴德。文章强调，美国与你们同在的宣示不过是物色棋子的谎言，关于取消香港单独关税区地位等的制裁内容与人权民主无关。香港经贸一旦受挫，将会在投资信心、企业经营、市民就业等的方面产生链式反应，影响香港的繁荣稳定。土耳其外长恰姆什奥卢指责法国总统马克龙支持恐怖主义。恰姆什奥卢在土耳其国会批评马克龙上个月接待恐怖分子，他又不满马克龙将伙伴形容是恐怖组织。恰姆什奥卢认为马克龙的行为已经令人无话可说。土耳其和法国的争议源于上个月马克龙接待由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军，他又批评土耳其发动攻击。马克龙指责北约并没有回应土耳其进入叙利亚，要求北约清醒，指责成员国之间没有合作，形容北约大脑已经死亡。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8，日元109.58，瑞士法郎0.999，澳元0.677，加元1.329，新西兰元0.642，人民币7.036，英镑对美元1.291，欧元对美元1.101。日经平均指数报23,475点，升6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5.24美元，卖出1,455.8。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天气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温暖，下周气温逐步下降。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6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啦，近日杏花村慢线有坏车啊，咁少少挤塞啦，龙尾排到去海防博物馆噶，就系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日杏花村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海防博物馆对出。咁荔枝角道去翻葵涌方向，近日荔枝角消防局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西九龙走廊，即系荔桥啊，去翻美孚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西九龙法院大楼噶，重复多次，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啦。由于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西九龙走廊，即系荔桥去美孚方向啦，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西九龙法院大楼对出。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红隧九龙入口咧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噶，咁分别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啦，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而红隧嘅港岛入口咧就只系车多少少啫，喺管道嘅入口。咁另外啦，荃湾由于受火警影响啦，咁而家青山公路啊、大涌道去青山公路方向。介乎沙咀道同埋青山公路一段咧，较早前咧就全线封闭嘅，咁而家快线解封，只系封中慢线啊，咁反方向去码头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就系荃湾大涌道来回方向啦，介乎沙咀道至到青山公路一段啦，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噶。咁隧道方面啊，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系车多，龙尾就汇景花园啦，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喺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啦，排到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龙尾就喺富豪东方酒店。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沙田嘅污水处理厂。荃锦公路落翻荃锦交汇处啦，龙尾就喺芙蓉山路。咁再提一提你，九龙区仍然有封路噶，介乎柯士甸道至到红磡站之间嘅畅运道啦，梳士巴利道去康庄道嘅连接路，科学馆径、康达径、康泰径同埋康荣径咧都系封闭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打波先嚟落雨。比赛先嚟拗柴， 着新鞋先嚟踢花，考试先嚟失手， 打机过关先嚟跳掣， 做 project 先嚟玩失踪， 空肚先嚟冇早餐食。 激气过后谂翻转头，头先只系芝麻绿豆嘅小事。面对难题，不气馁，他朝成就必定非凡。 拉阔角度，放开心情。 我是白元浩啊，最正的朝头早呢就梗係有个营养早餐啦，要有鱼柳嘅甜豆加一杯热茶。咁当然啦，仲要吸一啖新鲜嘅空气，同埋听住晨光第一线各位主持又阳光又充满正能量嘅声音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八点三十九分啊，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吓。咁啊，呢半小时咧会先同听众一齐咧就睇睇今日朝头早嘅报章摘要。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啦，以及咧就系 Heidi 朱海婷喺度嘅。咁啊，先睇睇就系东方日报嘅头版。咁啊，讲到咧就系多次把贸易战同香港局势挂钩嘅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利到中国嘅反对，喺美国时间啊星期三27号正式签署咗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简称咧就香港人权法，以及咧就系禁止向香港警察商业出口涵盖军用品法案，简称咧就系保护香港法噶，令到法案咧系生效噶。特朗普在声明入边亦都话到啊，出于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国及香港民众嘅尊重而签署两项嘅法案，佢希望法案可以帮助中国、香港领导人能够友好咁样化解各方嘅分歧，咁啊，从而为所有人带来长期同埋和平，以及咧就系繁荣噶。香港人权法要求国务卿每一年向美国国会提交香港自治情况年度报告，判断香港是否从中国获得足够的自治，并且符合美国的香港特殊待遇要求等等。保护香港法规定，法案生效之后30日之内，总统禁止发放向香港警察出口相关禁用的一些军用品的许可，包括就催泪气体、胡椒喷雾以及就是橡胶子弹等等的。中国外交部随即发表声明，奉劝美方不要一意孤行，批评法案就充斥着强盗的逻辑，纵容暴力的犯罪，目的是要毁掉香港，破坏一国两制，敦促美方不得将该法案就付诸实施，否则后果自负。国务院港澳办则发表声明，指出法案以恐吓和威胁的手法对待香港，公然为了反中乱港的分子提供保护，证明美方就是搞乱香港的最大黑手。以上就是来自东方日报的头版报道。 好了，香港经济日报方面的要闻同样都是看看究竟这个人权法对我们的影响，特朗普签人权法对港影响多大。在香港区议会选举后的四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就签署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标志着香港正式卷入中美角力的漩涡，成为美国用以牵制中国的棋子。究竟对香港未来的政经有几大的影响呢？熟悉情况的政经界人士就讲到了，有关法案的即时影响其实不大，但是对商界就会造成较大的负面心理影响。例如在香港投资会有更加多的顾虑，评级机构或者会因为这样而因为这个不确定性增加而影响评分。消息人士都讲到了，美国过去也曾经多次就是通过涉及台湾的法案，但是主要就是姿态上的，以表示支持台湾。过去两年实际上是没有认真落实。然而美方若有需要可以随时提升执行的力度。香港人权法的情况相信也是类似。美国懂得计数，未必会认真落实的。另外一个消息人士都讲到了，美国如果是取消给予香港有别中国内地的特殊地位，香港国际金融贸易中心的地位固然会受到影响，但是其实对美国来讲利益都是会受损的，因为美国去年在香港赚取的贸易顺差是高达超过330亿美元。好了，究竟我们说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部分的内容是讲什么呢？三大的部分，第一个就是经济的制裁，内容就是说美国国务卿每年会向国会交报告，审视香港是否仍有足够的自治权，享受美国给予的特殊待遇。他们的经济方面的行动就会说，在港自治权不佳的情况之下，将会暂停对港的最优惠待遇，例如就是包括取消独立关税区地位。好了，政治方面的制裁了，内容就是说制作一份的名单，罗列任何向港人作出实质或威胁移交、任意拘留、酷刑等，在港任何其他严重是侵犯国际人权行为的人士。好，行动方面就是说名单上人士将会被冻结在美国的财产及拒发美国签证。好，最后讲到对人权管制方面，人群管制的装备管制、人群管制和装备管制两方面。内容就是说美商务部在180日内及每年就会向国会提交报告，评估香港是否足够地执行美国针对敏感军用两用 出口的管制法例。行动就是说美方或对香港人群管制装备作出了这个出口的管制，法案生效之后的30日后，美国公司将无法出口橡胶子弹、催泪弹、突袭警队的装甲车等等的装备给香港的。这个经济部方面分析这个人权法对我们香港的影响。 唔该晒 Heidi， 今日再睇埋嚟自文汇报方面嘅头版。咁啊，讲到啦，警方喺包围理工大学12日之后，寻日首次进入校舍咧，就系搜出大量嘅危险品，由于咧就系话到火药库。300名的警员联同消防员等等在校园大搜查，检获大量的弓箭、石油气罐、巨型抛弹器，最令人咋舌的就是现场多达3801枚的汽油弹以及是原料的大量有毒以及就是易燃的危险化学品，当中一款可以制成就 TATP 的烈性炸药化学品。这个化学品曾经在英国伦敦恐袭的爆炸案当中是使用过的。同时警方亦都就揭出暴徒叫开校内私家车的油箱偷电油，制造就汽油弹之后任由电油就是泄漏的，如果遇到就是火种随时就会引发巨爆。警方昨日的行动也都证明了当初为了避免酿成大规模伤亡，选择以和平解决的事件的方式是策略正确的。警方指出搜证行动会在今日之内完成，尽快就将理大交还回就是给校方的。咁警方咧，亦都系检举咗咧，就系12把弓同埋自制嘅弩，以及咧就系200支箭噶，12个用铁架等等自制嘅大型投弹器。咁啊，话到暴徒喺11月17号以及18号喺理大嘅平台，利用大型嘅投弹器，咁啊向七贤道南、畅运道同埋洪隧行人天桥无差别向警方防线同埋记者发射汽油弹同埋砖头，咁啊乱箭齐发，更加咧就射穿一名警长嘅小腿。此外啊，警方亦都咧就系检获四箱嘅刺胎钉，咁啊呢啲嘅钉啊，咁啊曾经就放喺红磡、尖沙咀一带嘅马路上面作出路障噶，咁啊以及阻止警方水炮车和装甲车推进。消防处副消防总长王振业就表示，巡查平台、实验室和危险品仓和大部分的大楼时候，总共发现就是超过550公升属于第五类危险品的易燃液体，20公升属于第三类危险品的腐蚀性液体，80公升属于第四类危险品的有毒物质，以及其他的危险物品。同时亦都发现部分实验室就被破坏和入侵，27个的危险仓则全部上锁，没有受到破坏，仓内消防设施未受到破坏，但是仓外有15支的灭火筒就被偷走，而校内的其他消防設備也都遭受到破壞。消防處就暫時巡視一些高風險的地點，今天也都會巡視其他的地方。以上來自文匯報的報導。 好了，跟著看看明報方面的反修例風暴的一些新消息。檢討委會不查警，鄧炳強不反對。警務處長鄧炳強上星期二正式上任，他昨天在警察總部舉行這個傳媒查罪，表示上任初期有四個目標，包括是止暴制亂和支持前線警務人員等。咁佢亦都讲到啦，近日和理非减少，警方更加容易分辨暴徒同埋市民，有信心可以取回街道嘅控制权，证明俾市民睇，警方系有能力保护香港市民噶。佢亦都讲到，佢个人系不反对成立独立检讨委员会，因为检讨风波嘅起因，而唔系处理警员嘅行动。咁佢琴日讲到嘅四个目标，上任嘅四个目标，头先讲咗两个，包括系止暴制乱啦，以及系加强啊，系应对恐袭嘅威胁。支援前线警员和塑造良好的执法环境。邓炳强就讲到了，近月的暴力事件令人担忧，有人破坏港铁的电缆，袭击警察，放火烧无辜的市民，亦都有人是孤狼式向港铁就是投掷汽油弹，担心香港会发生恐怖活动，要加强应变和教育市民。咁佢亦都讲到要团结社会嘅力量，塑造良好嘅執法环境，唔係为咗警方，而係为咗市民。咁佢话呢，近月都有人喺街道方面设路障，检查市民嘅身份证同埋电话等，佢希望拿回街道嘅控制权。咁亦都讲到啦，近日和理非减少，警方係更加容易分辨暴徒同埋市民啦。例如前晚有人破坏店铺，警方可以即场拘捕，令到社会知道警方係有能力处理呢啲嘅事情㗎。而邓炳强亦都讲到啦，近日 咧有好多嘅警员身体受伤，家人被起底、恐吓、滋扰，包括佢都遇到呢一啲嘅情况啊，所以警队咧就会全面咁样支援前线警员嘅，系保护佢哋家人嘅安全。另外咧，讲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啊禁止向香港警察商业出口、涵盖军用等嘅呢一个法案啊，禁止咧就系美国向香港警方出售催泪弹、橡胶子等等等嘅武器。邓炳强就话啦，目前嘅催泪烟、橡胶子弹同埋布袋弹有效系驱赶示威者，能够避免警员啊同暴徒正面咁样系交锋。警方会不时检讨装备，包括考虑啊比橡胶弹同埋布袋弹威力更大嘅木弹。佢亦都认为法案对警方咧系冇影响，因为警方向来咧都有从唔同嘅地方，包括东欧啊、内地等系入呢个武器嘅，入呢个武器嘅装备嘅吓。被问到啦，香港人权啊同埋民主法咁啊点睇咧？或者就系会再制裁香港嘅官员嘅？邓炳强就话佢对佢个人完全冇影响，亦都认为美国与香港咧，如果因此啊系切断警务交流咧，受损嘅系美国吓。咁呢个咧就系明报方面嘅反修例风暴嘅睇法。 再睇埋嚟自星岛日报讲到咧，就系一啲嘅资源公司啊，人力资源公司咧睇睇啊，就系出年嘅人力市场方面嘅问题啦。反修例风波持续近半年，影响咧各行各业嘅营商环境。人力资源管理学会啊，寻日发表出一个嘅调查报告，指出啊，今年上半年香港整体平均啊雇员流失率咧就系12.7%，较上年同期上升咗1.7%嘅，职位空缺率咧就系4.6%，按年下跌5.7%。今日学会话到啦，结果反映咗咧就本港嘅人力市场面临下行嘅压力，预计啊下半年减少或者动薪招聘嘅机会咧就会明显增加。另外亦都有求职网站嘅调查发现啦，咁啊下年嘅雇员平均加薪幅度预计咧就系仅仅啊2.7%，亦都有35%嘅受访机构打算咧就系冻结人手噶。嗱，呢个调查亦都提到啊，近半嘅受访企业啊对于未来嘅就业市场取态咧就比较上咧就系悲观噶。咁啊认为下年嘅首季嘅就业市场咧就较目前咧就为淡静啦，只有9%嘅企业啊仍然相信明年啊首季情况就会较现时为好啊。另外，咁啊计划喺下一年度增加人手嘅企业咧就系10%方面啦，由上年嘅同一个嘅调查所得嘅38%下滑到去到咧就系24%。打算凍結招聘的10%咧，就由24%攀升至到咧就係35%，咁即係凍結人手方面嘅意欲咧就增強咗啦。咁而減少人手嘅10%咧，就由3%上升到咧就7%噶。咁佢都有啲貼士俾大家嘅嚇，求職嘅貼士。咁話到求職者或多或少啊，咁擔心喺目前不明朗嘅市場環境底下轉工咧，咁有風險，點算好呢？因此啊，僱主喺同求職者溝通嘅時間咧，應該咧就提供明確嘅資訊。例如就俾佢哋了解公司嘅发展方向以及晋升嘅机会等等，从而增加求职者啊对于咧就招聘企业嘅信心。咁啊，如果系去求职嘅时候咧，都应该咧就自己主动调查多啲咧，就系有关公司嘅例如未来嘅大方向啊。咁啊，大家就可以啊揾啱一个好嘅雇主，又揾啱一个咧好嘅伙计，咁啊，大家就 win-win 啦，系咪？ 好啦，睇完打工仔方面嘅情况。睇下咧旅游业嘅情况啦吓，咪苹果日报方面啦，就讲到旅业淡风啊，圣诞团费系跌5%嘅。旅议会咧，琴日就发出咗今年圣诞假期啊，由12月21日至到26日嘅旅行团嘅价单，指啊受到中美贸易纠纷同埋反送中运动嘅影响，加上咧圣诞同埋农历新年只系差一个月啫，业界普遍认为咧都系睇淡啊今年嘅圣诞市道噶。整体嘅团费同埋报团人数比旧年嘅同期咧下跌，分别就系5%同埋15%噶。好啦，俾其他嘅团啊团费啊，咁啊俾大家参考下啦。港人外游短线团嘅热点咧，仍然就系日本同埋韩国，最平嘅日本九州团嘅团费就系8188，比旧年圣诞价咧系跌咗8.6%噶。最平嘅北海道嘅团费就系9999，比起旧年同期咧跌18%。而最平嘅韩国团费咧就系2999，都系比旧年同期咧就下跌咗25%噶。其他嘅短线东南亚平价团咧就包括台北、曼谷、越南等等咧，都系录得跌幅噶。但系有旅行社开办嘅星马同埋马来西亚贵价的六天团呢，就叫价13998嘅。好啦，长线方面的团费呢，反而就录得一啲嘅升幅。例如啦，澳洲最平嘅团费，咁大约系12998，比旧年啊系贵咗44%。新西兰最平嘅团费呢，就系大约23699，比起旧年都系贵咗噶， 贵咗 13%。至于西欧咧，最平嘅团啊，9888，比起旧年都系贵咗 30% 嘅。但系另一方面啊，东欧啦、北欧、西葡啊，即系西嘅葡萄牙啦，同埋非洲嘅平价团团费咧，就系普遍下调咗嘅。咁至于内地团方面啦，旅议会就讲，原本啊高铁团同埋港珠澳大桥团咧都系大收旺场噶，但系近期咧就系市况急转，高铁团嘅旅客人数咧就系比旧年同期下跌咗20%，咁啊团费咧亦都系下调咗5%。至于广东省嘅巴士团人数咧，亦都比旧年同期下跌咗20%啊，咁啊团费亦都下跌咗10%，咁所以大家去 plan 去旅行嘅时候，就睇下啦吓，边啲团贵咗，边啲团平咗，自己就去研究一下啦。 财子 O 投资 O to O。 早晨，早晨，星期五嘅早上啊，投资 O to O， 阿 O 请嚟咧汇生国际金融集团有限公司啊董事温冠伦 Sunny 帮我哋分析大市嘅。Sunny 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啊 Sunny， 咁啊睇翻市况啊，近排又系政治市啦，咁啊好多唔同嘅政治事件出台啊，咁啊原先升得都几靓仔嘅一啲图表咧都受到影响，今日市方面你点去分析呢？ 近嚟去睇下國際形勢，無論係中美問題啦、香港嘅即係局勢咧，其實稍微有放緩啲嘅。咁所以再加上即係壓力人士咧，帶到即係唔少嘅資金入到即係港股呢個市場，所以見到我哋過去嘅一兩個星期咧，其實個唔少嘅板塊咧，甚至恆指咧，都係有差有少少見底嘅跡象嘅。所以近期都是用翻即系高估低揸嘅策略咧，应该都是稍微较好的部署嚟嘅。 嗯，咁啊，省股民咧近排都留意啲焦点股份啦。咁上个星期咧，新嘢都话，喂阿里，如果叫做有飞嘅朋友咧，都应该会头一段时间都有啲获利啦，咁样啊吓。咁啊，今日聚焦讲下腾讯同埋阿里巴巴，新嘢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 其实咧，我哋睇翻成个板块咧，因为始终系即香港問題啦，香港相關嘅股份，例如本地嘅地產啦、零售啦、旅遊啦，其實真係我諗即係中期，即係未來一兩年，其實都冇人行㗎啦，除非真係個大牛市嚟到啦，所以嗰啲股份就要稍微避免一下。但係睇到我哋例如美團啦、騰訊啦、例如阿里啦，呢啲其實同個經濟冇太大關係㗎嘛，佢哋以即係數據，再加上佢自己商業模式嚟支撐，所以點解話例如上個星期、前個星期？例如大家啲散户或者我哋呢啲專業投資者咧，我哋可以做謀定。謀定嘅意思就話，我哋唔需要喺市場嘅香港配售度抽。例如你少100万貨、1000万貨咧，其實都可以攞得到。咁呢種嘅模式咧，同短期嘅操作係一個即係唔錯嘅部署嚟嘅。所以近來我哋睇翻唔少嘅即係科技股咧，喺低位咧反彈上嚟。咁啊，如果真係我哋成個大市仍然係以高估低揸嘅策略，例如喺高位沽咗嚟嘅時候咧。有唔少嘅呢啲科技股啦，無論係即係港股啦，或者美股啦，其實呢啲類型都係可以即係稍微睇多少少嘅。而至於阿里咧，咁上個星期買咗之後，其實已經差唔多升咗成14% 嘅啦。咁我哋就自己或者有啲客户咧，就部分先走咗先。咁啊，當然其實佢如果嚟緊入翻恆指啊，其實都有一定趨勢嘅。咁短期嚟睇咧，都可以以技術分析咧，去睇下究竟幾時落車，或者幾時喺相對低位嘅時候咧去再買翻。 嗯，咁啊，產股民咧就可以留意翻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匯生國際金融集團有限公司董事温冠倫新李幫我哋分析大市嘅。新李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咧，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 好，唔該曬你。咁我哋稍時間再傾過啊。唔該曬你，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你过啦吓。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 早晨啊 ，Hardy， 早晨，小白。 早晨 啊，今日咧 #hashtag 啊，华梅姐就缺阵啦。咁啊，小弟讲下呢一个啦。咁啊，都关大家事嘅，就系咧呢个香港总商会咧，为咗庆祝咧158周年啊，咁啊喺今日咧就举办一个活动咧，就广邀啊香港嘅市民咧就乘搭咧免费乘搭呢个电车同埋天星小轮嘅。 嗯，好啊。 系啊，咁啊，搭电车嘅体验啊 ，Hadi， 你又有啲乜嘢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好多啊，因为咧，我以前做个 OL 嘅时候咧，咪中环放工啦，我系必须要咧，即系放工系真系会咧，久不久一个礼拜两三日咧，系会搭下电车，咁啊，由个电车壳咧先至翻屋企噶。我觉得黄昏嘅时候搭咧，或者夜晚搭咧，系好浪漫，同埋其实系睇下啲景好开心， 系有啲夕照咁样啦。因为你最难忘嗰个画面系边一段啊？有冇啊？ 哦，我又冇乜特別喎，但係其實都曾經有經驗，就喺電車嗰度開過呢個生日 party 嘅。 哇、哦，你有啊？ 都幾開心，幾難忘，因為咧周圍街上面人望住你嘅特色嘅電車，都會喂 Happy Birthday， 即係大家好興奮咯，都會。 成個港島啲人同你一齊慶祝生日啊嘛， 係啊， 幾開心。 咁啊，俾個藉口自己搭下電車啦。 天星小輪我都中意喎。 係啊，天星小輪雖然都要用翻啲時間嘅，無論係搭小輪以至搭電車啦，你個行程啊或者車程咧都。需時耐少少，不過啊，有陣時發現喺香港咧唔需要咁急啦、 嗯。 啊，成日都講慢活生活，慢活生活。 所以放工後夜晚啊、嗯，或者係週末啦，其實同埋帶埋小朋友咧，小朋友、 嗯、 都係對佢嚟講一個即係教育啦。望下嗱，呢度係邊度啊？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同埋呢一條街同埋嗰條街，其實原來好近，又可以行，又可以搭電車啊，咁樣教識佢好多嘢。 係啊，所以即係大家又可以喺啊，即係星期五今日咧，唔使錢啊，試下享受一下咧呢個福利先。 神光第一线，神光今日 hashtag 就喺德宝花园。较早前东区走廊东行啦，去翻柴湾方向，近杏花村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交通回复正常。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近日理工大学对出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啦，咁九龙入口都仲系挤塞噶。咁另外荃湾嘅大涌道介乎沙咀道至到青山公路一段受火警影响，咁而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咁一带咧就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啦，咁而家红隧嘅香港去九龙正常啊，红磡海底隧道香港去九龙正常，九龙入口就比较车多。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日对行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联合道。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日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奇德村新村。屯门公路出九龙，近日屯门角一段慢车。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车龙排到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如果你有机会做电台节目，你会想？ 我会想试下做广播剧，带大家认识唔同嘅宗教。 I would like to produce a radio show promoting diversity or any program that will help the ethnic minorities。 我可能会想做关于精神健康嘅节目。 想得出，讲得到，开麦制作你嘅电台节目。 申请 CIBS 社区参与广播，属于你嘅开麦机会。网上申请 cibs.rthk.hk。 做每件事都有代价，无论你剔咗几多嘢，都肯定要还翻更多。吸食可卡因同冰毒，呢一刻好嗨，以为减到压，哇咁快就乜都冇晒，剔到上瘾，冇咗人生，值得咩？打一八六一八六，或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企硬唔剔嘢。 日本有一刀一道二虎四十三元，每个地方都有出色的歌手，横跨昭和、平成和令和的歌曲集。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周四至五 天空海阔白猿号，都道府县歌手系列 Hiroshima 广岛篇。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次 程振鹏、 朱海婷、 阿O、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朝早九点零八分嘅时间啊吓，咁啊继续听紧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因为直播室入边除咗有白元浩之外，仲有 Heidi 同埋阿O喺度。 早晨 ，Happy Friday 啊吓，咁啊今日阿彭爷啊抱恙啦，不过可能有啲朋友咧都十一月啊，有啲假期谂住放咗佢先啊， 清假啦， 清假咁样。头先听到 Heidi 咧读某一份报章嘅时候都话，喂啲团费啊减紧啲， 有 啲機會飛嚟飛去咁啊，飛嚟飛去當然要聽小白星期五消失的地圖啊，係嘛？ 嗯，冇錯啦。咁今日亦都邀請到啲旅遊專家上嚟同我哋介紹下去邊度咧？南九州。 哇！ 即係九州本身已經係日本最南噶啦，最南嗰個最大嘅島啦。咁啦，咁跟住喺呢個九州嗰度有分其實東南西北唔同嘅玩法嘅。咁如果啦北九州就可能係譬如福岡啊咁樣，咁 係 啦東嗰邊就譬如可能係大分啊、別府啊咁樣。冇錯啦，咁譬如長崎咁啊西嗰邊，南九州到底有啲乜嘢玩咧嚇？聽下先。 晨光第一線， 同你追蹤地球上每個角落，體驗旅遊新樂趣。 白猿浩，消失的地图。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咁啊，晨光第一线嘅消失的地图啊，邀请到咧就系 Hong Kong Walker 嘅 Amy 咧，咁啊电话入边介绍一下咧，到底今日去边一度玩咧？早晨啊 ，Amy。 早晨啊，咁多位。 系咁啊，今日我哋可以去边一度玩下，去开心下咧？ 今次想介绍翻大家去南九州两个地方，一个系宫崎啦，另外一个就系鹿儿岛嘅。 嗯，即系嗱，九州咧就喺日本最南嘅一个大岛啦。咁啊，仲要系九州最系九州南嘅地方。咁啊，宫崎同埋鹿儿岛喺九州南嘅边一度咧？即系正南啊，定还是西南啊，定系东南咧？ 咁鹿儿岛就喺最南边啦，咁喺香港有直航去嘅。咁宫崎虽然香港冇直航啦，但系由鹿儿岛机场去都系好方便。 哦，咁啊，即系飞机嘅一程咧，其实都已经可以去到呢个鹿儿岛啦。都好似几多香港人中意， 都唔使三个钟都去到， 唔使三个钟添啊！咁都几快，如果去鹿儿岛， 系啊，冇错。 吓，咁鹿儿岛本身咧，嗰个民风系点样嘅咧？ 鹿儿岛啊，佢嘅大自然风景比较丰富啲啦，咁通常佢哋嗰边做农家嘅人比较多嘅，所以去到都可以睇到啲自然风景之外，都睇到一啲譬如佢哋种农作物嘅景色都可以睇到。 嗯，咁如果鹿儿岛有啲咩好嘅地方可以介绍俾我哋听众呢？ 咁我上个月咧就去咗一个好得意嘅住宿体验嘅，咁就系住喺一间已经荒废咗嘅小学入边。 系。 咁除咗住之外咧，其实佢入边仲有其他啲体验嘅工作坊可以玩。 佢系小学改建啦，小学改建啦，定还是系而家个样都系小学噶？ 佢而家个样都系小学嚟嘅，咁佢就几年前已经荒废咗噶啦，咁就有一啲私人嘅组织啦，咁就去做一啲小规模嘅翻新，咁可能一啲水道工程啊，咁就整咗一个比较合适旅行人士都住到嘅舒服嘅环境，咁就作为一个类似民宿咁样去营业嘅。 哦，即系我哋香港人本身都已经系 book 到呢个地方噶咯。 冇錯啊，可以喺上網度預約到嘅。 哦，都幾特別。 而家佢個官網都有日文以外，有其他語言可以揀。 即係有埋英文啊，或者有埋啲中文啊，大家睇得明嘅語言都喺度噶啦。 係啊，好方便。 哦、好嗱，咁啊，就呢個住宿嘅體驗有啲咩分享呢？ 咁首先咧，去check in 咗之後咧，我哋去玩嗰陣咧，就玩咗一個私印嘅工作坊嘅。 係。 咁、那個私印嘅工作坊就好特別啦，大家可以畫咗自己中意嘅公仔啦，又或者就算大家對自己嘅畫冇信心都好咧，可以用佢哋提供嘅公仔去做呢個私印體驗嘅。咁、比較特別嘅就係佢嗰個公仔咧，係由一啲可能 身体上有毛病的小朋友去画的，那就那个画风呢都比较可爱一点。 嗯，那他真的印了出来了，那可以做什么呢？ 佢嗰個體驗係可以印 T 恤啦，大家都比較喜歡做T 恤啦。咁佢嘅 T 恤都有幾隻顏色可以揀啦，而且印嗰個顏料咧都有好多唔同顏色可以俾你自己去 mix and match 咁樣。 嗯，咁啲公仔啊又得意啦，又可愛啦，係嘛？呢個係喺邊一度嘅體驗話鹿兒島啊？ 呢個係鹿兒島嘅鹿屋市一個叫做小學嘅住宿。 住宿體驗，咁如果我要去嘅時候，應該可以點樣可以去到呢？ 因为其实刚才讲到鹿儿岛这个地方比较大一点，而且都是一些农耕的区域为主，那就其实比较推荐自驾游去的。 嗯， 那由机场出发大概一个钟多啲咧，就可以揸车去到呢个小学呢度。 咁大家咧就可以好快脆咧揾下料，咁就可以去到啦。除咗呢一个地方之外，仲有边一个地方都几值得我哋去咧？ 咁另外一个住宿推介咧，其实就想推介大家去住宫崎县，而家就有个农耕嘅 project 啦。咁佢就系一个当地人自发搞嘅，就将一啲游客咧，无论日本国内又好，海外嘅游客都好咧，佢就帮你去做 mix and match 嘅。咁就跟翻你想要嘅体验同埋时间咧，就安排你入住一啲农民嘅屋企，同佢哋可能两日一夜咁样，就一个短嘅交流咁样。 嗯，呢个喺宫崎系嘛？咁啊，宫崎你头先话过咧，就系咪冇直航机去噶？ 宫崎冇直航机噶，就需要首先去咗鹿儿岛先。咁大家就可以喺鹿儿岛玩完之后，就揸车过宫崎嗰边。 揸车大概要几耐咧？ 都是一个半钟左右。 嗯，个半小时就可以去到啦。宫崎有一个农民的体验啦。咁但系我谂好多香港人一听到农民体验咧，就会谂喂嗰度嗰啲生活咧，会唔会真系好农民下，好太过朴素啊，唔习惯啊。例如食嘅嘢啊，甚至乎农民嘅体验有啲咩体验咧？咁样可唔可以解释下咧？ 可以啊，咁首先我嗰次入住嗰个农家咧，咁佢就系一对老夫妇嚟嘅。 嗯， 咁佢除咗有种稻田之外咧，咁佢就仲有系自己喺屋企隔篱就掘咗个池塘咁又养鱼啦。咁另外都有啲温室嘅生果。 自己掘嗰个池塘咁犀利啊！ 系啊，佢有一个可以即钓，跟住之后即烧嘅。夜晚上就可以燒咗條魚嚟食咁樣。 嚇！哦，喺個池塘嗰度即係釣埋魚咁樣。 係啦，冇錯。 係。咁如果講到體驗咧，咁啊農家嘅體驗會唔會自己都即係遊客啊可以去嗰度玩下咧？即係嚟幫手種下米啊，種下菜咁，會唔會有呢啲體驗㗎？ 佢嗰個體驗內容咧就跟翻可能季節唔同啦。咁即係你都知耕種嗰個 schedule 可能春夏秋冬佢哋嘅作業都有啲唔同，咁就跟翻季節，譬如有時就可能會幫手去插秧啊，有時就可能係純粹收割咁樣。 嗯，即係如果去嗰度體驗嘅時候咧，都可以玩到一啲即係體驗一下農民咧佢哋嗰種嘅生活嘅係嘛？ 係啊，冇錯。其實仲有一個比較得意嘅咧，就係當晚咧農家嘅主人啊，咁就帶咗我哋去佢屋企附近度揾鹿嘅。 哦，揾鹿啊！ 佢有冇 野生嗰啲鹿啊？ 因為其實都有啲鹿嘅叫聲咧，咁雖然係冇可能好近距離咁睇到，咁佢但係佢就會帶住一支都幾強下嘅電筒，咁就同我哋一齊摸黑咁樣行出去，就揾呢啲鹿到底佢哋而家喺邊啊，同埋大概有幾多隻？咁當晚其實都睇到有兩三隻左右。 係，咁啊都睇到，因為其實鹿咧好多時即係見到離遠啊，聽到有人聲咧，佢哋都會 係啊，佢哋會走。 係啊，都走得好快噶啦嚇，咁啊睇到咧都幾難得噶嚇。今日都幾多體驗嘅，無論係農作物啊，即係幫手種呢個嘅叫做農產品啊，定還是咧係按照住唔同嘅季節咧，又可以品嚐到唔同嘅菜式。有冇啲特别嘅菜式？你觉得特别系难忘嘅咧？ 咁嗰晚咧，我哋 check in 咗之后，即系去到到达咗个农家之后咧，其实我哋好快就开始咗帮佢哋一齐整 pizza 嘅。咁个 pizza 嗰个面粉嗰个面团咧，佢哋已经准备好。咁另外咧就有啲佢哋种嘅蔬菜啦。咁嗰啲即系嗰啲 topping 咧，就全部都系佢哋自己嘅出品咯。咁就好新鲜嘅个味道，同埋比较难忘啲就系由佢哋一个车厘茄就非常之甜。因为其实我本人就唔系太中意食番茄类嘅嘢，但系我都食得觉得好好味，好甜。 我觉得奇怪，我以为佢哋有啲咧即系日本啊嘛，可能有啲特别啲嘅乡土料理，佢哋都系食 pizza。 因为我入住嗰个农家咧，佢就自己好有心咁，专登搭咗一个专门烤 pizza 嘅炉。 哇，自己搭添啊！ 系冇错，佢嗰啲嘢全部都系手作， 系咯，个祠堂又系自己开垦出嚟嘅。咁个披萨上面有冇话啲材料咧系都几食到鹿儿岛嘅风格嘅？除咗车厘茄之外。 佢因为佢嗰个披萨主要都系野菜为主，因为头先都讲过佢一个农家啦。咁粟米啊、番茄啊、菜等等都系佢哋自己种啦。咁另外比较特别嘅就系除咗番茄之外咧，佢都有用呢个番茄整咗个番茄酱嘅。咁而佢都推介我哋系尽量落多啲番茄酱就会好味啲。 因为嗰啲咧就鹿儿岛啊，佢哋自己农家 organic 嘅菜啦，咁所以呢个咧都几值得推介嘅。好啦，咁食方面咧都有啦，咁另外就是住宿啦，喺农家嘅地方住啊，会唔会即系好似再见萤火虫咁样咧？又周围又有蚊啊，又要拍死蜘蛛啊咁样，会唔会系嗰住嘅环境都比较上差，定还是就真系几好咁样嘅咧？ 其实我想好多人都会想试下住一啲日本传统，即系屋企会系点样？佢就系一啲榻榻米嘅屋啦，即系一啲传统日式嘅屋嚟嘅。 系 咁，但系比较意外啲咧，就系其实佢哋嘅设备都几先进嘅，即系譬如佢哋两间，佢有两间屋嘅 total， 咁两间屋入边都系有呢个 WiFi 可以用到嘅，咁大家就唔使担心会同外界失去联络。 咁如果譬如讲到佢哋个浴室方面咧，系旧式啊，即系超和式啊，定还是系新式嘅咁样噶？ 比较似以前大浴场前汤嗰种，即系都系有个浴缸啦，另外跟住就坐喺凳仔度冲凉嗰一款。 咁呢啲体验咧都几值得大家去欣赏一下吓。咁呢个咧就喺宫崎嘅，咁今日咧就介绍咗呢个宫崎以及咧就鹿儿岛，咁两个地方咧都喺九州南边嘅，咁坐飞机咁去呢个鹿儿岛咧，大家亦都可以揾得到啦，系咪？ 系啊，就系咁。 明白晒，好啦，唔该晒啊！嚟自咧就系 Hong Kong Walker 嘅编辑系 Amy 嘅，唔该晒你，拜拜。 唔该晒，多谢晒，拜拜。 唔该晒 Amy， 我哋仲要唔该另外一位听众添，系嘛？ 系啊，郑小姐，你快啲听电话啦！咁啊，头先咧都打咗两次电话俾你啦，咁啊，希望你听我哋电话啦。咁啊，因为转个头咧，晨光 Morning Call 都需要有你嘅出现啦吓。咁但系如果咧你唔听电话咧，可能个机会咧就会被放弃噶啦。 我哋俾个时间佢啊，我哋不如9:25，我哋头先你留言都话俾多五分钟佢啦。 系啊，真系有留言啦吓，有 voice 系啦， 有即系好耐未留过言俾一啲听众啊，或者留过言。言俾朋友啦，咁所以希望你都听到电话啦。咁小白头先话9:25就截龙啦，系嘛？ 系啊，截龙啦。咁如果都揾唔到听众嘅时候咧，咁到时候咧又会再同大家讲咁啊，欢迎打电话上嚟1872388咁啊，即刻咧，哇，冷手执个热毡堆啦 吓，即刻点唱？ 去完南九州之后啊，揾翻一首嘅歌曲，朱明林琴加上宇多田光。 自分ずっと進化したいよね。 时间咧有只新歌同大家听下，咁啊张明林琴加上雨多田光啊，只歌又改得几好喎，个歌名，歌名 两大天后啊， 两大天后啊，浪漫和算盘，两个人加埋够浪漫呢件事系咪？算盘啊，摆到明系如意算盘啦， 哦咁啊好啊， 佢哋自己加埋一齐，仲唔打响个如意算盘？ 好嘢，好嘢，好嘢！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朝早嘅时间啦，九点二十四分啊，追踪三十一，今天早上嘅追踪到啊罗启新， 喂，早晨早晨， 早晨 系啦，咁啊今日咧要同大家讲下啦，沙台咧晚上咧就会有啲咩睇咯噃， 好 系啦，咁啊八点钟咧就会有呢、這、一个头条新闻啊， 嗯， 系啊， 有冇你份先？ 今日会有小凤姐出场。 哎呀， 小凤姐是今年应该最受欢迎的女歌手啦，出场次数 是 很高的，曝光率很高的。 是啊，咁大家都在度估紧究竟啊，即系小凤姐会唱哪首歌啦，会改哪首歌啦，即系唔系咁易估到的。因为咧就我哋发现咧，有啲咧就系大家咧已经深入民心嗰首咧就不宜改嘅。 系、 啊、你改佢咧，简直系即系叫九尾逐雕啊，白、蛇添足啊咁、样啊。咁啊，无鬼为啊！ 啊，咁啊，小凤车咁嗰啲歌咁家传户晓，唔知有冇 side check 嘅咧？即系啊，改啲 side check， 等大家又认识一下啲 side check 啊，弊家伙 又唔得啊！ 因为咧，你如果有翻唔上一年纪咧，好多 side check 你都听得多， 系啊，都已经经典 咗。但系咧，你一 up 嗰啲咧，譬如系咩？誰又欠了誰啊？嗰啲咧，啊原來咧有好多人年輕人都唔識嘅。 哦，咁樣 可能係嘅，真係。 係啊，咁啊睇下可以透過頭條新聞活化一下我哋。 唔係，即係好似小白咧介紹追名林琴咁，大家就會覺得佢係啊 古天樂， 古天樂個 今期流行係嘛？係啊，流行追名林琴啊。 係啊，好啦，咁啊跟住咧就去睇下啦，咁啊。到咗晚上咧，呢、這个八点半咧就系、是、有我哋呢个日常八点半啦。啊，今日有啲特别嘅，因为咧，琴日咧就做咗个刑事香港短片创作比赛嘅颁奖啊。咁、由于而家咧即系揾任何地方咧去做颁奖咧都好唔稳阵噶嘛，系咪？咁结果那个颁奖礼点做咧？ 点做咧？ 系啦，咁啊，琴日咧就系、是、分别又有呢个冠亚季军啊，有啲最佳导演咁样咧，我哋就揾咗嗰啲咧颁奖嘉宾啊，同埋导演啊咁样咧，就去啊速递个奖去，然之后就做呢个 I G 直播咁样。 哇，线上、啊、线上线下，我琴日见到黄秋平导演同埋啊呢个麦希恩导演都有做呢一件事喎、 啊， 系咪？ 系啊，佢、哋就系去颁奖咯。 哦，刑事香港， 系、 啊， 仲要好就嗰啲冠军人马咧，因为佢哋咧。难得有公开啊，就去开工嘅地方啦，或者途中揾佢哋啊。 哦，原来系咁样， 系啊， 几好啊， 几好。 咁啊，跟住咧就去到，去到呢一个九点半啦，零距离科学啦。 系， 咁零距离科学咧就连续几集咧都系讲金字塔之谜啊嘛。 嗯。 咁原来咧金字塔咧真系大得好紧要嘅。 嗯。 吓，即系譬如话你讲一个金字塔咧，嗱，你话个金字塔嗰个。即系譬如好似一个叫古夫金字塔咁啊，佢底座咧，佢底座嗰个四方形咧，一条线一条边咧就已经有230米。 哇！ 你谂下，佢系将你一个230米系讲紧你平时跑100公尺都咁阔啦。 系啊系啊。 咁啊200几公尺，吓咁即系等于咧就将个球场咧系成两个，即系佢底已经咁阔啦。吓咁啊，里边啊摆得落嘅珍宝客机嘅，即系嗰个面积。 所以都想象到好大嘅。 系啦，咁但系今日咧就会介绍另外一个金字塔咧，就叫做咧萨卡拉金字塔啊。 萨卡拉金字塔。 系啦，呢、這个萨卡拉金字塔有咩特别咧？ 就系够细啊？ 唔系，就系、是、咧平时啲金字塔咧咪系咁样三角形嘅。吓，佢系梯级型嘅。 佢都系三角咁上嘅，但系就梯级型。 系 吓咁样系比较特别嘅，即系呢个喺埃及咧就比较特别嘅砌法嚟嘅。 到底系咪我嚟种嘢嘅咧？上边吓梯级啊，方便啲水流下流下咁样。 咁啊唔系啊，今次入去种嘢咁样，下边古墓嚟啊嘛， 估下啊嘛。 系嗰啲咁样，你即系你。你而家香港啊，嗰啲咩坟墓都要除草啦，你仲喺皇帝个墓地上面种嘢， 各处乡村咧、 可能佢谂住有啲特色啦， 系 嘛， 可能系啊， 咁样啊，咁跟住咧就去到咧午夜广场啊，真系好福，亦都系咧最后一集，今季唔系应该系今辑嘅最后一集，咁啊叫做咧求爱就是求分数啊， 哦， 咁呢班咁样嘅科学家咧就喺度。玩啦、就会话咧，用一啲预测宇宙文明嘅公式咧，去估算一个人有究竟有几多潜在嘅合适对象咧。 嗯， 即系话其实好似 O 咁样，系咪？吓 O 一个男人，咁啊配一个女人啦，碰下蒙娜丽莎啦，系咪？ 系。 咁但系咧，佢周围咧其实可能有好多潜在合适对象啊嘛，阿 P 啊 Q 啊 R S 啊，佢冚唪唥喺佢身边噶嘛。咁、但系佢究竟系用啲咩估算方法咧？其实呢啲咁样嘅文明公式，其实同嗰啲紫微斗数系咪差一场啊？咁另外一样嘢就系话，有一啲人咧就话，譬如你要过一个麦田咁样，要揾最大嗰支麦，最多麦子嘅咁样，你就掹咗佢啦。跟住你唔可以再掹噶咯。咁大家就会喺度十五十六啦。哎，我究竟掹啲呢支之后会唔会遇到更大支咧？即系等于咧。识女仔一样、如果我而家同佢拍个拖，会唔会有个好啲嘅咧？ 会唔会咧？ 可以计嘅。 留意住今晚啦，唔该晒，今晚拜拜。 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朝早继续进入理工大学搜证，有信心今日之内可以将安全的校园交还理大校方。理工大学副校长杨立伟话：，消防处同相关政府部门继续处理危险品，当处理危险品的工作完毕，校园就可以解封。之后校方有清洁等的工作要做。他形容校园破坏程度高，预计需要花费一段时间修复。自由党党魁钟国斌话：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等于美国俾香港嘅金刚箍，但见唔到美方短期内会使用。钟国斌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最大影响嘅系美国国务卿每年检视香港情况，可能影响香港政策法下香港嘅特殊地位同独立关税区。但佢话美国每年喺香港赚取300多亿美元，相信美国未来两三年唔会有任何改动。他批评特区政府要为法案通过负最大责任。对于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回应法案的时候说，基本法赋予独立关税区地位，钟国斌认为是自我感觉良好，香港作为细小城市，面对美国没有议价能力，独立关税区亦都需要美方合作才有用。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日本传媒报道，法案签署之后或者会令到日本政府重新考虑是不是仍然安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年春季访日的计划。共同社引述日本政府消息人士报道，因应本港局势持续动荡，国内保守派关注到北京未有回应示威者诉求的迹象，美国签署法案的落实加上中美贸易谈判上仍然存在很大分歧，势必令到日中关系变得复杂。建议同特朗普建立良好关系的首相安倍晋三考虑撤销对习近平访日的邀请。日本传媒在月初报道，中日两国政府有望在习近平访日之际签署定义两国新关系的第五个政治文件，建立战略互惠、经济等的双边关系。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美方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涉，悍然将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法，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是对香港同胞共同利益的严重损害，是对全体中国人民的直接挑衅。文章以美国绝不是香港的恩主为题，指出一些香港人将赤裸裸的霸权行径当作是最好的感恩节礼物，怒伤十足，丑态百出。美国反华 勢力同香港反對派狼狽為奸，成為極端暴力事件嘅主要推手，係人盡皆知嘅事實。反問點解反對派要借外人之手嚟制裁生之養之嘅香港，又對美國嘅干預感恩戴德。文章強調，美國與你們同在嘅宣示不過係物色棋子嘅謊言。關於取消香港單獨關稅區地位等嘅制裁內容，同人權民主無關。香港經貿一旦受挫，將會在投資信心、企業經營、市民就業方面等的方面產生連息反應，影響香港的繁榮穩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天气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温暖，下周气温逐步下降。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6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86点，跌306点，总成交金额56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7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02点，跌1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点评105.5元，跌1元；阿里巴巴201.2元，跌2.8元；腾讯控股332.2元，跌5.8元；友邦保险79.45元，跌7.5元；石药集团18.34元，跌1.4元；中国移动59.95元，跌3.5元；中国平安89.55元，跌8元；建设银行6.3元，跌1元；远大住工9.61元，跌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9，日元109.52，瑞士法郎0.999，澳元0.677，加元1.329，新西兰元0.642，人民币7.032，英镑对美元1.291，欧元对美元1.101。日经平均指数报23,420点，升11点。港金现价报13,59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6.99美元，卖出1,457.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德宝花园，咁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出翻去观塘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牛头角分区警署噶，就系、是、观塘道出翻去旺角啦，喺启业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德宝花园，咁亦都影响埋伟业街咧出翻去观塘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牛头角嘅分区警署对出。荔枝角道去翻葵涌方向，近日荔枝角消防局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一带就比较挤塞，咁较早前就影响到西九龙走廊去美孚嘅，咁而家西九龙走廊去美孚就回复正常，咁只系影响到荔枝角道啦，去翻葵涌方向，近日荔枝角消防局一带咧比较车多啫，咁另外啦。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东港中心对出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太古城噶，就系、是、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啦，近住东港中心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太古城噶，咁荃湾嘅大涌道咧介乎沙咀道至到青山公路一段咧受火警影响，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系封闭啊，咁而家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没有车龙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七咸道北去尖沙咀车龙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就挤塞，龙尾排到汇景花园噶，咁而家东区海底隧道啦，出翻去九龙方向咧都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排到去龙盘苑；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浸会桥面。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排到去奇德专新村。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一段就挤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Let the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老婆，系时候执执佢啦。 你讲多次。 我讲紧帮啲树木做护养啫。私人物业业主和物业管理公司要定期聘请合资格的树艺师为物业范围内的树木做风险评估， 还要跟进他们的建议，尽快采取缓解措施，确保公众安全嘛。 想知多啲，可以参考发展局的树木管理手册， 或者上 www.greening.gov.hk 看看。 二台通识六十秒。 哎呀，喺边啊？点解冇嘅？喺边呢？ 你唔见咗嘢啊？唔见咗啲咩啊？帮你搵啦。 我唔见咗啲灵感啊！你知唔知啊？冇灵感，我做唔到创作，做唔到设计，我咩都做唔到噶啦。 哦，唔使惊，我有好嘢介绍俾你啊！嗱，你可以12月5号至7号去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参观一下呢个年度创意博览 Design Inspire。 Design Inspire。咁啱嘅，我今日喺网上都见到呢一个博览介绍，佢嘅目的系推广香港创意实力及展示环球创意以及创新意念。 冇错啦，佢系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联同设计营商周，从建筑、数码、体验、平面、工业、空间以至城市同文化等等嘅范畴，向参观人士传递亚洲以至全球最新趋势同风格，为业界提供创意方案，激发无限嘅商机。同时亦都向公众推广创意设计，并发创意灵感。 并发创意灵感，咁咪啱晒我咯。我仲知 Design Inspire 每年都会联同一个设计国家或者城市举办主题馆、论坛、讲座同埋交流活动等等。而今年嘅伙伴国家系英国，睇嚟我都应该真系去睇下呢一个博览先得。 我都希望佢可以快啲帮你揾到灵感啦。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黄天怡。 二台通识六十秒。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好啦，朝早9:41嘅时间啦，要做一个紧急呼吁先。咁啊，紧急呼吁，因为我哋听众原本阿郑小姐就揾唔到佢啦，失去联络，咁啊冇办法啦，咁啊要将我哋今日呢一个机会咧，咁啊快啲打电话上嚟18723888神光紧急 morning call。 咦，会唔会今日可以喺呢个11月29号嘅好日子就听到你嘅电话咧？ 系啦，例如今日，我咁啱有喜庆日子，之前打过电话上嚟，一直都打唔到，联络唔到。 周末啦，点定先啦？ 系喎，咁如果周末周日又有啲好嘅日子要庆祝下嘅时候咧，咁而家就啱啦，打电话上嚟18723888神光 morning call 咁啊 ，O 咧出边听大家的电话，咁啊即刻咧转头就会驳大家出街噶啦吓。 神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好啦，嚟到我的享乐时代，今日咧就系我噃， 小白 系啦，有啊，朱凯婷喺度真系好， 我系你好好嘅呢个嘅铁粉嚟噶， 咁我今日咧讲呢个享乐时代咧就讲如果去。九州玩嘅时候咧， 即系呼应翻头先消失的地图、那個。 咁啱嘅啫，头先嗰个因为咁啱讲九州，咁、我原本谂住今日都系讲九州嘅乜嘢咧，就系陶瓷啦。 嗱、 我哋好多时如果去旅行咧，咁以前嘅玩法就系梗系去到当地一啲嘅名胜影相咁啊，撇啦，系咪先？或者食啲好嘢。咁但系而家咧就多咗好多深度游，无论我哋香港话，我哋希望外国人嚟香港都已经唔系净系消费，都会去下譬如西贡啊，去行山啊，去睇下香港嘅水域啊，呢啲就好多。 多深度遊噶嘛，了解我哋文化，我哋都係一樣嘅。我哋去到其他地方玩嘅時候咧，都係希望了解人哋當地嘅一啲好最原始嘅一種文化啊，到底演變到今日會點樣咧？好啦，今日喺九州呢個地方咧，都係一樣有嘅，而且咧。喺九流米呢個地方更加咧就有一啲嘅陶瓷燒咧，嗱我今日就特登，因為之前去啊，特登咧就拎咗兩隻嘅酒杯， 係 啦，咁就可以咧俾阿朱愛婷睇下先。咁呢個酒杯咧，其實就有啲似係古代嗰啲酒杯嘅款式嘅， 係啦。 其中一個咧就係啡色啦，一個咧就係米白色嘅。 啡色呢只我而家揸喺手咧，直情有啲似我哋好似西式飲 wine 咁咧。 係啦係啦係啦， 有個三角形嘅杯身，但係有隻腳又有啲你係可以揸住嘅手感嘅。 嗯，特登 輕添， 特登做出嚟都係俾大家揸住嘅呢個。係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似如果係嗰啲飲清酒嗰啲叫豬口杯，就有啲似嗰一隻嘅。咁但係佢就個 size 幾大喎，個 size 係啦，個 size 係大少少。好啦，咁呢一個咧最特別嘅地方係咩咧？因為今次咧我就去玩咗一個跟一位叫做太田光速先生，佢一個陶藝專家嚟嘅。咁佢喺日本咧亦都得到好多唔同嘅陶藝嘅獎項嘅。即係叫做非常之厲害嘅達人啦，因為佢原來幾代咧，你見我成日揾親佢都係人哋幾代咧，咪幾代嘅清酒師傅啊，幾代嘅陶藝專家。咁佢自己本身咧就出世之後啦，八十年代就已經投身呢一個嘅陶藝嘅事業啦。咁啊其後啦，咁佢自己繼續咧幫佢自己呢一種叫做小石元宵啊。小是大小的小， 石头啦， 石头的石啦，圆是原因的圆， 哦，冇三点水， 冇三点水，即是白元号的圆啦，小石元宵。 咁你啲系咪你啲嗰啲叫咩啊？ 喺度认亲认戚， 啲几多代嗰啲祖宗嗰啲人嚟， 系有啦，唔关事嘅。不过好啦，因为咧点解话系就好咧？因为佢哋有一个叫做好好嘅陶艺手艺啊。咁你阿朱慧婷都可以见到咧，喺个杯侧边咧有好多一点一点一点呢啲。咁呢啲一點一點呢啲其實全部都係坑紋嚟嘅，佢就唔係一啲顏色咧上色上去，因為好多時咧 係啊，嗰啲一點點就係坑紋，即係話佢係用個嗰啲帽啊，係咪帽具？ 佢自己直接咧喺個圖，即係好似 Only You 嗰陣時咧，咪入去轉下轉下嘅，咁就去做呢一個杯出嚟嘅。咁但係點解可以做到呢個坑紋出嚟咧？咁原來咧就唔係個師傅，因為你見過一個細嘅杯咧，你淨係望到啲坑紋，我諗都有幾百個， 係啊係啊， 幾百個 係 啦，幾百個坑紋一點一點咁樣喺度刻咗入去嘅。好啦，咁但係個師傅係咪真係拎住隻手拎住個杯，用隻手咧就逐條逐條坑紋喺度畫上去咧？原來就唔係。咁今次呢個小石元宵咧，最特別嘅地方就係其中一個啦。我哋可以喺個陶藝，當你整緊嘅時候，咪轉緊嘅。佢一路轉嘅時候咧，咁個師傅咧就會教你啦，就用一把嘅挑刻刀，就喺上邊到下低，即係由上而下一路轉緊啦，就好快脆，用大概兩秒鐘，噗一聲，跟住咧。就因為佢轉動嘅時候咧，加埋你自己嘅手藝，就可以好快脆去到將呢幾百個嘅坑紋咧，就畫咗喺上，雕刻咗上邊。 即係你一下嘅手勢，但配合佢轉動咧，就可以做得好多啦。 係啊，一下嘅咋。咁、我自己咧都有即刻去問個師傅去學啦，到底點樣可以整到呢個坑紋啦？咁佢都有教我嘅。咁真係咧，原來用兩秒鐘嘅時間，由上而下個圖藝都轉緊，一畫畫落去嘅時候咧，佢就已經出咗好多坑紋。咁當然啦，即係實力啊，始終係。有实力有分别嘅， 手上呢两只系咪都系你做噶？ 唔系啊，你件咁靓都唔系我做啦。因为陶艺咧，佢其中一个绝屈嘅位咧就系咩咧？好啦，当我自己真系去做，去埋佢个 workshop 嗰度，佢而家即系佢啲荒山野岭都有 workshop 噶。咁、去到个 workshop 嘅时候咧，咁佢个师傅咧就会喺度教你啦。啊，做完之后，但系你因为成个过程都系你自己做嘛，咁、你由用嗰个土啦、陶瓷啦，去到转，跟住去到自己用只手整咗个帽，跟住再用个。刀咧去到挑刻一啲嘅花纹之后咧，好啦，无论你系碟啦，定还是系酒杯啦、饭碗啦，都可以用类似嘅方式去到做噶嘛。做完之后咧，你就要等佢干嘅。 要几耐咧？ 等佢干都要成个月，跟住咧先至又要再等佢烧嘅，跟住要上色。咁所以咧，我就去呢个 workshop 嘅时候咧，我就净系做咗自己去到亲手捻个杯啊。 即系揸个形出嚟， 揸 个 形 出嚟， 捻个形出嚟。我有做过一只碟啦，一个碗啦，一个杯嘅。 但系都系讲喺个转盘度一路碌、你一路要猜个形出嚟，真系人鬼情未了嗰啲嚟。 系啊，真系人鬼情未了嗰啲。个师傅都话我手势好啊，因为我其实啱啱去嗰转咧，系我人生第一次咧去到玩呢一个嘅陶艺啊。咁佢哋就话到，咦，你都可以即刻真。 真係整到個形出嚟喎。 有慧根。 有慧根。係啦。咁所以呢今次去到嘅時候就整咗個形出嚟啦。咁喺個杯底嗰度呢個師傅都會問啊你想寫咩字呀、啊、咁如果譬如寫排完號三個字呢就難啲。咁所以我呢就寫咗英文名同埋我嗰、那個日文嘅羅馬發音喺度。咁所以呢佢就話會啊好啦寫低咗啦。然後呢就會將我嗰幾個做出嚟嘅圖藝呢就未完成品淨係初做形嗰啲呢就會放埋張紙話俾個師傅聽到底啊呢一幾個呢係個名係要點寫。咁跟住呢好啦咁我就整完啦咁我就走啦係咪咁但係呢嗰一啲嘅陶瓷咧，個師傅就會幫我咧喺之後嘅時間乾曬啦， 寄翻過嚟， 佢就會燒啊，燒完之後咧就會再上色咁樣嘅，跟住咧真係學朱海婷話齋。寄過嚟 係啊，因為我即係唔好話喺日本呢度咁精細啦，係譬如你去台灣都會有啲可以自己做陶瓷噶嘛， 嗯、 都係你做咗功夫之後咧，啊可能隔一個月到咧就收到你一件嘅，即係咁樣好開心噶嗬。 係啊，我都等緊啊，因為個師傅就話想喺聖誕節之前咧就寄翻俾我，咁、 啊、 我就好期待啦，到底自己親手即係喺日本整嗰個嘅陶瓷。烧完出嚟个样系点咧？ 可以预告你系做咗个咩形状啊？ 我做咗一个咧系饭碗啦，一只碟啦，同埋一只酒杯嘅、 啊。你自己一人前嘅一 set 嘅嘢。 系啦，咁个饭碗咧，我自己就觉得可以用啦，酒杯又可以用啦，碟咧可以俾仔仔咧去到食面包嘅时候或者佢自己食饭嘅时候又可以我嚟用。咁我觉得咧都几开心 嘅。你可唔可以到时啊就影张相俾我哋晨光嘅听众睇下咧？咁而家呢两只咁靓嘅，俾唔俾佢哋睇字啊？ 呢兩隻都可以俾佢哋睇， 系咯，影出嚟咁，跟住到一個月後或者兩個月後就有對照嘛， 系啊， 同你做嗰啲 好大壓力喎，咁樣 唔緊要啊，心思嘛。 咁好啊，好啊，我俾我哋監製張相可以擺上去，同埋咧，佢呢一個師傅都幾好嘅。原來我聽佢講咧，佢接好多除咗係 workshop 嗰啲朋友仔啦，香港啊、台灣啊、其他世界國家嘅朋友啦，會去整個陶藝之外咧，有好多嘅叫做日本嗰啲大型嘅酒店啊、餐廳，原來佢哋都會用咧呢一啲嘅陶瓷去到擺喺佢哋嗰個餐廳入邊提供呢一個嘅工具嘅。咁同埋咧最特別就係譬如Joy婷呢一隻酒杯咧，佢個底嗰度咧就印咗，你見到有啲 pattern 喺度啊，咁就係嗰個酒店咧、餐廳原來都可以當係名咁樣啊，寫翻自己酒店個名啊，自己餐廳個名啊，寫人名啊， 高級嘅你話居酒屋啊、酒店啊或者啲餐廳就係、是、其實都係 sell 呢啲啊，我哋嘅餐具係 自己嘅， 係啊， 咁啊都幾好嘅體驗啊，即係去旅遊咧唔係淨係食玩瞓啊嘛，咁有啲嘢學咗啊，有啲體驗，咁之後你翻到嚟香港啦啊，個旅行雖然完咗，但係突然之間。又會有翻啲你之前做嘅回憶啊！ 你每一次用都會有講翻一個故仔啊，講翻一個過程啊， 冇錯啦。咁大家可以試一試呢、這個咁啊，同埋佢嗰個叫跳刀嘅手法咧，都係幾難嘅。咁去到嘅時候咧，只要有細心啲聽個師傅講，咁啊少少英文佢都會同你講嘅。咁啊唔需要太擔心，咁就可以咧就係自己可以做自己嘅餐具啦。咁啊幾好嘅體驗嚟㗎。Oh yeah! 伸ばしたら空 一首嘅歌曲都系嚟自九州嘅呢一队嘅女子组合，佢哋叫做 Linku 嘅音乐作品吓，叫做 Anytime。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今日咧电话旁边有梁太喺度，梁太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小爸， 早晨啊 ，Heidi 都喺度啊， 你 Heidi 系，你好，你好，好开心啊， 系，我都好开心， 我都好开心啊， 喂，有好多嘅朋友生日，嗱，首先咧唔讲朋友字啦，先讲咗自己个仔先啦，十五岁生日嗰、那个系啊仔仔，几时生日啊佢？ 佢啱琴日生日嘅11月28日，系啦，十五岁， 十五岁咧咸淡水交界，即系买蛋糕咧又唔能够买得太小朋友啦，咁但系咧太大人嗰啲蛋糕咧又好似即系有少少格格不入啊！琴日个蛋糕系点咧？生日蛋糕方面？ 哦，我有问过佢噶，佢拣咗抹茶味嘅蛋糕，系啦， 大个仔啦，会拣呢啲抹茶。细个嘅时候咧，就中意食 朱古力 啊，朱古力啊，水果啊，或者超人蛋糕。你知依家嗰啲无论所有超级英雄都可以整到，譬如你中意美国队长整个盾喺度，跟住你中意 Iron Man 咧就有只手套喺度咁样，乜都整得到噶嘛，系嘛？但系依家就应该过咗个时期啦，系嘛，梁太。 系啊，佢都唔会中意啲咁卡通嘅嘢咯， 系啊，系咪好啦？咁啊，仲有其他嘅朋友都生日，一次过讲晒出嚟啦，好嘛？ 哦，好啊！琴日除咗我仔之外咧，同一日11月28日系我姑奶 Grace 生日啦。 嗯， 系啦，咁系啦，今日咧就系个孙 cousin 仔生日，系啦。 哦，生日快乐！咁啊， 系啦， 一路都有好多喜事喎，喺呢个11月尾嗰度，系嘛？ 系啊，系啊，仲有我想下个礼拜嘅13日咧，10月13日系我同先生结婚22周年咯。 哇，好吉利哦！一二一三啊，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上年我都打通咗电话嘅，其实我21周年嗰阵时， 一二一三， 如果有事情嘅话， 今年系22周年啦， 系啊， 系啦系啊系， 好日子嚟嘅，好多人结婚嗰日吓。 系啊，97年之后，系啦系啦， 今年到阿思君都结婚， 同一日啊， 系啊，同一日啊， 系啊。 系啊，开心啊！咁大家都最紧要幸幸福福、快快乐乐啊，咁样啦。咁啊，有咩祝福嘅说话咧？透过大气电波同阿仔啊，以至同阿姑奶啊，咁啊，同埋阿姑奶个孙讲啊，吓。 系Yannis 就祝佢身体健康、读书进步啦。咁佢都好乖仔嘅。咁希望佢做到自己想中意做嘅嘢咯。咁就姑奶就祝佢身体健康啦。咁青春常驻啦 ，Carson 仔就拍高长大啦，系啦。 咁希望呢啲所有嘅愿望咧都成真啊，仲要好快就成真啦，咁样。咁今个早上咧带嚟呢一首作品，你话你阿仔就中意呢个 Alan Walker 系嘛吓？ 系啊系啊 ，OK。 咁一齐听下呢首作品啊，多谢你电话， 多谢。欢迎 Alan Walker 嘅作品，你叫做 Different Road。We've been chasing our demons down an empty road. Been watching our castle turning into dust. Escaping our shadows just to end up here once more. And we both know this is not the world. We'll be right back. 揾嚟 Alan Walker 嘅作品啊，时间都去到朝早嘅9:59啦吓，咁我哋下个 拜拜， 冇错啦，下个星期再见啦，拜 拜。 Bye bye